到的威胁，但亦都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前往俄罗斯国事访问，并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他出访前夕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习近平说，稳中向好、长期向好是中国经济不会改变的大趋势。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足支撑条件。他强调，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他期待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1点，升219点，成交金额2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62点，升13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8升4.6，友邦保险73.85升1.65，中国铁塔1.93升3仙，建设银行6.16升2仙，中国平安85.6升4毫，港交所249.4升4.8，盈富基金27.45升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9.965。瑞士法郎7.915，澳元5.489，加元5.861，新西兰元5.199，欧元8.8346，每百日元对港元7.2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0,772点，升364点。港金现价报12,42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7.3美元。卖出1,32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受到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咧，近住兆安苑咧，中线咧系封闭噶。而另外受到路面下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咧，近住仁爱街市咧，快线都系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卡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元朗公路、黎惠、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豪仔做咩不得了啊？你个仔叫你做妈妈啊？ 唔系啊，系玩玩星期天嘅不得了剧场啊！广播剧小广播员咧展开招募啦！喂，各位小朋友，如果你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唔好埋没你嘅潜能啦！ 成功入选嘅小朋友仲可以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学习声演技巧。 详情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 正所谓录音要准时，报名唔好迟，6月16号就知啦。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 上 vhis.gov.hk 了解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嗱，如果今日我做咗节目晕咗咧，记得唔好叫阿田帮我做人工呼吸，我会拒绝醒翻 嘅。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唔单止送阿田俾你， 系啊， 我喺睇下上面office 度有边一啲极品嘅同事，我送晒俾你一次过。 好啊，好啊，仲有边个啊？仲有咩极品？ 系啊， 我即刻搵晒啲男仔俾你咯， 都好嘢嚟噶。 我哋一度问到 笑关心你 嘅系咯，你揾下一嚟，我觉得差唔多嘅。 做咩？你话无端端你会揾？ 唔系我话翻俾大家听啊嘛，我今朝由而家开始都唔可以食早餐嘅啦嘛，系、啊。 系啊， 你等我今日做完个手术之后，我听日就可以汇报医学奇观第二集先。 好啊， 系啦、 啊。左边同右边有咩分别啊？ 到而家都仲唔明点解你只牙要咁整啊？究竟如果你照嗰啲 X 光咧，咁、啊、你会见到你嗰啲牙嘅构造啊？ 系 啊, 啊。 其实你 系 咪好似啲鱼嗰啲咁样？呢啲怪鱼嗰啲咧？ 系咯、啊， 系、 啊、 可能有腮。 唔系啊，佢系耳鼻喉通噶嘛。 通噶。 所以就佢要整牙系因为要整个鼻啊嘛，系嘛？ 系啊， 系佢啲。 哦， 系 啊，系 啊, 啊, 啊, 啊，通噶。 似佢就係因為 洪水西水咁樣通曬 嘅，唔係啊，通我知道啊，但係你其實最主要係整隻牙，係為主要整個鼻， 係 啦、 啊， 但係整個鼻之前就要整隻牙喎，嗱、 啊， 好犀利， 不如你純粹整一整個樣， 原來為了你，原來為了我， 彼此點樣啊？ 彼此找到深愛過，俾錢啊，係啦、啊，稍我真係嚇，我真係驚暈啊，好肚餓又冇得飲水喎，而家、 啊啊， 但係醫生話本身係幾多個鐘㗎？其實如果你今日早15分鐘起身，你係咪可以食到早餐咧？ 唔得㗎，我都可以嘅，如果我7點鐘起身可以食到， 係你自己唔早。 好啫，我有驚暈嘅話，我就7點鐘起身啦。 起碼食到最後，即 係最後早餐 整牙前，唔係即係嗰隻牙都仍然可以享受你最後嗰個早餐嘛，之後剝咗噶啦嘛。 所以我琴晚即係食咗個飽飯咯，即係去完集會之後咧，特登咧就走去食咗個，哇！我琴日食咗個鰻魚咖喱飯。 啊！ 總之食到好似嘔吐物咁樣 咧，鰻魚都已經本身好味，仲要加咖喱， 係啊，所以再填飽啲啊嘛，係啊。 我琴日都去完晚會之後，我都覺得肚餓，食咗杯雪糕。 因為琴日我哋好似講完個晚會之後要食嘢， 你朝早飲當歸，夜晚食雪糕，係 喎， 係咪中和翻？係 喎，唔該咗你今日唔使一陣當歸味咁樣。 有當歸味嘅，我哋同安琪講先啦。 仲要 嘅咩？又帶翻嚟嘅， 有啊，食幾日啊？第二日 嘅， 係啊，冇喎，冇聞到味咯喎， 扮 嘢喎，定係有當歸味雪糕啊你？ 因為咧，我又係之前。潛咗我肚餓咧，我要，因為佢話要 當歸飽肚嘅噃，你可以嚼嘅真係。 冇，佢真係粉 嘅 而家，粉衝嘅咋，好 似 你 啊， 係啊。 你話我冇食早餐啊？ 唔会慢过你噶，真系。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系肚饿噶，所以你琴晚可以把到而家今朝。 但你避咗唔答，你真系觉得你咩又血压又低啊？朝头早饮紧汤剂啊，夜晚偷食雪糕，呢啲阿妈点样做榜样啊？你自己点样同你啲仔女同埋你阿妈交代啊？ 我同明明一齐食嘅。 系啊， 明明唔使食当归啊嘛。 你即系攞个雪糕收埋咗明明啦，唔翻屋企冇同婆婆讲啊咁啊。 系啊，婆婆咧临瞓之前，嗱我咧煲咗啲嘢摆喺度啊，你继续饮啊。 但系你琴日好妈妈嚟嘅，带埋啲仔女啊！你琴日有 老公， 有啊， 你琴日有成为37,000人嘅其中一个 之三，系啦，因为三个啊嘛， 系啦，系咯， 几重要啊！ 不过咧，有啲策略，有啲真系，譬如明年唔知明年会点啦。因为咧，即系话说原本咧谂住咧喺旺角度食嘢，因为阿女学校有家长会咁啊，去完之后咧就谂住喺嗰度食嘢嘅。咁阿华做完嘢咧就话：，哎，费事特登又翻翻转头啦，因为我哋要前去 天后 噶 嘛。 咁所以咧，我就话不如就改去天后先食嘢啦。 即系谂住直达。终点度食嘢， 先食嘢系啦，咁之后再去，哇！结果嗰条街两边左右边全部人啊， 梗系啦， 全部铺头咧，不论系外卖，就算系外卖，佢好多外卖店啊，都排晒队，佢就哇呀中伏啦，好彩， 梗系啦，嗰个时间系咪多咗30,000+去噶， 37,000 啊， 净系个7,000+啊，佢已经争八条街啦， 但系咧，唔系有嗰啲叫做咧实际温度同埋体感温度嘅，琴日咧就有37,000去到，不过唔知点解实际上嘅劫感觉咧，就好似有180,000咁多噶。 系咯，哇！咁跟住就 好难揾到食噶。 好彩好彩咧，就系临尾咧就可以食到间餐厅餐厅 餐厅 餐厅餐。但系食完之后咧，我已经话你难快行啦咁。 你食完几多点啊？ 7:10啦，咁 即刻晏咗啦， 即刻而家行入去啦，哇！已经系其实塞咗门口咯。 冇计啦，真系。 咁塞咗门口， 你正路应该买外卖去食噶。 阿华唔会中意咁样噶，佢入到里面就要尊重里面嘅，唔可以咁样偷食嘅，即系唔可以咁样即系食嘢。 又唔叫偷食，都好嘅。阿华有佢一份坚持， 要有份功德噶嘛，咁样 系啦，咪真系冇嘢嘅都。 咁跟住就 同埋个老婆太肚饿，其实佢攞呢个嚟做借口嘅啫。佢知佢老婆长期都要食嘢， 因为系好晚饭嘅，喂，跟住走啊，跟住走啊，肚饿。 系啊。 咁跟住入到去，哦，原来都要分几拍，可能因为 所以你咪见证到打蛇饼嗰幕咯。 哦，系啊，我咪就系塞咗喺。 两边我知道铜锣湾同埋天后两边都打。 仲要系讲紧话已经开幕之后咧，即系所谓嘅8:00之后咧，佢仲系打紧蛇饼， 因为根本就入唔到场， 入唔到啊！ 太多人啦， 30,000+都入唔到去啊！ 真系 围 院真系细得紧要啊！真系 道路设计点负荷嘅咧？30,000+都入唔到去， 坐到过去草坯啫嘛，门口又入唔到，有30,000+啊！ 每个人个啰柚大啊！ 啊！填一個八四個， 應該係咁樣。 如果 唔係，好難 出嚟啫。如果唔係，人哋數到36,000就可能。 係啦，個人均攞有我哋咁大嘅咩？真係。 喂，真係我都係用咗好多時間咧，先入到去中間一啲啦。因為咧，啲市民唔知道原來再入啲咧都有地方可以入去嘅。咁跟住咧就好多都塞咗喺前面喺度睇，但其實都睇唔到，都係聽聲啦。咁跟住我再慢慢入去嘅時候咧，哦，原來有啲位置都可以睇到，即係都高，即係遠望啦。當然。 即已經係側邊㗎啦。 好窄噶啦，已经咁跟住咧就我去到开草皮嗰度咯，咁跟住我就话不如入去草皮地啦，我哋又唔知喎，真系渣，唔知里面有埋电视喎， 我都唔知原来嗰度有电视睇啊， 我可以坐喺草皮地，因为我一早咧琴日翻工已经带埋嗰啲席啊嗰啲， 但其实草皮琴日都爆晒噶啦， 爆晒啊， 你嗰个钟数都爆噶啦，我睇报道嘅时候就话， 我系8:01啦，咁已经系即系塞到好唔知， 唔系点样可以有37,000啊，梗系塞啦， 跟住又赚呢个钱嘅人工咧，我都觉得好多噶啦，已经 系嘛？ 我觉得你话你赚几廿万， 37,000咁有冇发水嘅成分噶？ 37,000应该多好多钱嘅 咁好彩，跟住去到中间，我就唔信后面点解仲见到啲人可以入到去嘅？真系原来有个位咧可以俾市民再入嘅。咁我就终于入到去会场里边啦。咁跟住就系啦，一路支持 都好啊！即系你虽然迟入咗嚟，但系咧，即系你起码琴日个晚会咧，感觉上好似长咗好多嘅，因为佢啲内容咧又丰富咗好多，密集咗好多。但我琴日我精啊，因为咧我好早去到。 你又真系叻啦！ 唔系，但我早嘅原因咧，系因为随住年纪大咧，身边啲老婆嗰啲咧又腰痛咧，琴日咧就唔够胆咧唔揸车，谂住就揸车咧可以顺路咁样走咧，就唔使辛苦咧。但你又知道，你要咁早揸到车嘅话，你要泊到位咧。 我五点钟琴日 真系要啊！你呢个准备真系做得好 好 啊！ 跟住成世仔都未试过做 咁 好嘅准备啊！ 唔系睇佢都话落，佢睇下视乎佢着唔着唔做中嗰件事啫嘛。 即系我哋两个好明显 系 眼中钉个 粒 尘啊！ 哦，唔系你哋条腰唔痛啊嘛？ 我咪腰痛，冇话冇叫你扶啫。 同埋你哋唔会黑我面啊嘛，真系。 我唔黑你面，我长期黑个脑去。 你黑我面又唔及我老婆黑我面个杀伤力威力大噶嘛？真系。 我都明白。 我想话啦，嗱，你赞你嗰个即系咁早去准备。去泊車之前咧，我想話我都讚香港嘅市民，因為咧，琴日咧，我哋喺七點鐘睇先六點四十八分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進入咗呢個叫做金鐘地鐵站，咁跟住咧，哇！我想話咧，我都仲未試過咁虛撼喎。金鐘站即係中環落車嗰、那個金鐘轉去金鐘 嗰、那個，即係轉去嗰港島線嗰邊， 已經塞滿一半人啦。 係， 即係 其實長期嗰度都係咁多人㗎， 唔係喎，但係 平時都係咁多人㗎。 哦 okay、 因為你嗰個鐘數嘛， 因為六點零鐘放工时间嗰个位置永远都咁多人，但我肯定系咪周围都系多咗人嘅？ 啊，系啦，系啦。 同埋你有得认嘅，你闻到阵除噶， 系 个个都黑掹掹啊，或者咧白濑晒咁样咧， 佢哋好守秩序， 好守秩序，冇人喺度推撞，冇人喺度呻，冇人喺度怨。 系 咁，我亦都要赞埋，真系冇办法都要赞一赞地铁。 系。 嗰、那個車咧，那個列車嗰條尾行咗，下一班列車就將會嚟啦。 好犀利嘅，係啊， 同埋佢加咗一班，不過我見到啫，我眼見到加咗一班吉車啫，其他咧都係中環開出嚟都有客嘅。咁其中真係太多人啦，佢唔疏到咧，我諗佢喺去中環嗰班列車又再去，佢啲人都出唔到嚟。 好多㗎。 咁跟住咧，佢就開咗一架吉車咧，就入咗去，起碼入咗好多人咯。我哋等咗八班車。 哦，都要八班 车啊！但系好密咯，好密集咯。咁我觉得，我哋即系香港市民咧，真 系 好靓。 唔系佢人流管制都做得几好，因为譬如咧喺天后嗰个出口咧，一出就系维园嗰个位咧，佢都改咗咧，净系准出唔准入啦。 有少少好似行花市 啊， 似 噶系啊， 你 都不停都有咁多嘅。 铜锣湾嗰边都有噶，即系唔系每一个嘅入口咧都可以入，但系肯定咧就好似阿田头先咁样讲咧，即系咁啊，所有嘅朋友嗰三万几位嘅朋友咧，佢都系非常之即系。沉默，即系，我哋就系跟住你嘅指示啦，静静地就唔系点啊？边度有 冇 晒 嗰 啲人？我真系冇晒，我 想话 好多人，但系都好安静，大家都明白，大家都要去嗰度，知道塞人嘅，但系都冇鼓噪啊，冇话哇加错啊，入唔到去冇呢啲啊。 系啊，咁啊，其实翻嚟可以再讲多少少场内啲花絮啦。咁啊，因为即系都系一件盛事嚟噶嘛，三万几人，但系可以令到个交通咧，即系如临大敌咁样安排咧，警方又加派咁多人手，证明咧，其实我哋公共部门啊，同埋交通。嗰啲部门咧好重视我哋嘅，三万几人。 我想话其实佢系咪好似嗰啲电视台收视咁，一点等于六万噶？咁佢而家咁咪啱数咯。 我中意你个师奶，突然间有呢个谂法。 咪就 系 咯，你哋识数字 嘅。啱啱嘅，啱嘅吓，真系唔知琴日你有冇系个三万几人咧？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同大家回顾一下。琴日场内啲秩序都几好嘅，真系。停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上天堂，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再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来呼唤你千趟。 每一个晚上啊，林子祥啊，琴日嗰个晚上咧，唔知道你有冇喺度啦吓。不过应该都见到真系点点星海咧，就真系点点星光都喺晒里边嘅。不过咧，我发觉都有啲唔同咗，譬如咧。今年咧系第一次咧，其实佢就几乎可以话冇派长刊啦。佢、 嗯、 用呢个扫 QR 曲咧，大家睇电子长刊系啦。咁其实好过环保咗好多噶。 啊，都会啊，啊都啱数啊。其实 我见到有纸张喎， 都有嘅，但系佢已经鼓励大家咧，系啦， 一本咁样咯， 系啦，咪个个有咯。其实而家好多，譬如就算你入剧场睇戏咧，好多平时嗰般嘅 house program 咧，而家都要叫大家 do 一 do 啦，咁样希望就环保啲咯。咁佢哋跟住做啊，觉得好好。 系啊，当然佢仍然有派嗰张一张纸嘅嗰个长刊都有嘅，系啦 run down。咁但系你都可以用 QR code 去 do 啦。咁同埋咧，琴日蜡烛咧都相对少咗。佢琴日咧， 因為人數多，佢冇準備到三萬幾份啫。 係啊， 攞 唔到啊！ 我啲朋友即係佢哋喺譬如社交平台啊， 都有好多蠟燭， 好多都有蠟燭嘅。 係啊，琴日我哋嗰行咧，全部人都攞唔到蠟燭，咁、 哦、 就用手機啦。又或者佢而家琴日都有一個組織就派嗰啲電子蠟燭咧，就安全啲添嘅。你俾僆仔拎住都唔使驚。 電子蠟燭跟住佢就會完咗之後佢會回收嘅。 係啊係啊，嗰啲都幾好嘅。咁同埋你話咧場內守秩序咧，其實每年咧啲人都話咧都係一個公民質素嘅體現嚟嘅。譬如琴日咧咪落雨，落完雨啦，咁於是乎咧就有好多人有準備咧，就帶凳啊，或者帶嗰啲地席咧。咁啊知我琴日準備幾好噶啦， 系啊， 冇帶到地席， 好叻嘅真係。 但 知道要去帶，佢唔帶地席喎。 最緊要執生， 又有小聰明喎。 係啦，我就將我個車裏邊都好耐用唔到嘅嗰個遮陽擋咧，嗰塊大石子咁樣啊，包薯仔咁嗰塊大石子咧，我咪立出嚟咯。我仲同老婆講：老婆唔使驚，坐呢張。哇，几舒服啊！真系， 其实系嘅，因为嗰张嘢几有啲 质感嘅， 唔系 OK 噶，仲招呼到啲朋友咧，佢哋又认唔到咧，佢话：哇，你张地就好靓喎，咁样 咩嚟噶？咁 系啦，但系点解话即系大家互守望相助咧？咁当坐低嘅时候咧，咁嗰张地就始终有限嗰个面积噶嘛。 啊， 附近咧有好多即系其他集会嗰啲市民咧。佢會主動咧，譬如見你人多咧，可能唔夠坐咧，佢掹嗰幾個膠袋咧，佢話俾你啊，俾你啊，俾你啊，係啦，互相鋪啦咁樣，所以其實係好多噶，係啊，咁 有愛嘅表現啊， 有愛嘅表現啦，咁同埋裏邊有好多，琴日咧我就撞到有一個咧叫做嗰啲示威插畫家，我都唔知應該點形容佢好，因為其實佢就專門畫咧。好多嗰啲好靚嘅油畫， 係 咁咧。我第一次見嗰陣時咧，就喺雨傘運動咧，佢喺個天馬公園度咧，佢就喺度畫咧嗰個天馬公園啲學生啊， 當時嘅情況。 咁嗰陣時候我認識咗佢，跟琴日個貓撞到佢，咁咧佢又喺嗰度畫咗幅咧，真係好大嘅。佢嗰幅畫嘅特點係咩咧？我琴日抄低咗嘅，係呢個64寸乘呢一個 三十寸，我记得你话6430噶嘛？ 系啦系啦，因为OK， 我数字唔记得咗，系60寸乘40寸， 系 咁跟住咧，佢就话用咗6幅草稿画咗4个星期，佢特登用晒呢啲即系数字咁样嘅，咁同埋咧，佢琴日讲咗个名词，我唔记得咗啦，佢话用咗唔知毕加索。定系唔知边个嘅梵高嘅一个画风作品？Sorry， 我艺术错艺真系仅次于此，因为佢话我听佢用黑白嘅方式咧，就但系用咗唔知边个嗰个艺术家嘅创作意念咧，就画咗上去。咁有民主女神像啦，同埋有一啲即系天安门上面啲人嗰啲咧，系啊， 图画嘅转载 系啦。咁啊，所以琴日都有好多人喺嗰度影嗰张相咧。咁啊，佢就话好多人都明噶啦。总之唔明嘅就唔明，明嘅就明啦。咁样咁啊，就喺个。场外就去展示咁样咯，系啊。琴日我谂都好多特别嘅第一次噶，譬如琴日你会见到第一次咧，就有真系有个演艺界嘅朋友上去唱歌咯，阿明哥系啊，佢自己都话咧，佢年年都喺下边。琴日就第一年上去，咁啊唱呢个回忆有罪咁样，哇！咁即系大家都 特别系为今次 系啊 系啊， 亦都有人就攞咗呢一张相嚟做咗一个同30年之前啊民主歌星献中华嗰阵时，哇！一台都演艺界嘅朋友， 系啊，犀利一个， 一个咁样， 十个救火 的 少年， 有的而且确好似咧喺内地里面咧好难揾食啦，咁 搵唔到食系啊。咁但系其实琴日好多。內地朋友咧，佢都有翻牆啊，甚至乎係真係偷偷地都走過嚟咧。 我見到有一位咧係記者朋友咧，就訪問咗一位咧喺北京咧出世嘅妹妹。嗱，嗰個妹妹咧，即係你就咁睇咧，妙齡少女嚟嘅，20多歲嘅啫，即係30年之前咧，一定未出世嘅。即係佢都會講啊，因為佢慶幸佢知道乜嘢係真相，乜嘢係事實，有啲乜嘢係真係發生過嘅。所以佢會覺得咧，如果我有呢一個嘅佢係好彩嗰一群，佢認知到歷史嘅。 嘅真正系点样嘅话咧，佢更加觉得咧需要保住呢一样嘢。即系我睇到嗰个报道，我觉得哇好感动。 哦，我琴日咧即系咪话完咗之后，因为太出得汗多咧， 你听唔听得到话嗰个学生六四嗰阵时咧，香港学联代表上京，跟住翻嚟做见证，你等唔等到佢定系？ 我阿明哥唱完歌之后就 咁、可能你错过咗嗰、那个哇，因为琴日有一个、有一个就系嗰阵时香港有好多学生上去支援噶嘛，咁学联咁有一个代表咧，阿李兰菊啊，咁咧 好 多人都话、 你 听完嗰个先， 因 为我唔记得咗个次序边个先，嗰、个真系喊噶，真系 好多人都喊 free free 咯， 系 啊， 因为佢就 系感动，佢就系正正喺嗰度咯。 嗰阵时上去支援，咁咧佢直情咧几乎就系喺即系坦克入城嘅时候咧，佢都会冲埋去前线。咁但系佢最后咧就俾咧当地嗰啲医护人员同埋啲学生咧劝佢话：， 香港学生上车啊，上救护车啊咁。 系啊，哇！佢琴日我唔知道你边一幕咧，佢其实佢好多句你都想喊啊。佢琴日复述嗰个咧，见到有一个中学生定小学生咧，话佢哥哥就俾人打死咗。然后佢就自己咧就向住即系呢个大姐姐咧就话咧，我要去同啲军队搏命嘅时候咧。嗰下有啲定 真 係 啊，真係頂唔順 啊！係啊，你好似見得翻當年嘅畫面咁樣咧，係啊，真係重要噶，即係可能你話咧，即係其實人數咧，學好多人都話真係大家心中有數啦，你咪數夠佢咯。但係點解都重要咧？真係，即係原來你唔記低呢份歷史咧。真係就會俾人哋亂咁講噶啦，喂得幾多人啊？呢件事係假㗎， 所以咪話我嬲到琴晚要飲一杯咯。 係， 如果37,000人係真實嘅數字，呢個係警方講出嚟嘅數字嘅話，歷史就係記錄。琴晚係30,000+㗎啦。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錯嘅歷史，唔應該俾佢出現。 咁琴日仲有兩個歷史嘅恆指同埋國企都有896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油塘魔鬼新一处山坡，清晨出现一幅写有林郑卖港下台字句嘅黄色直幡，消防之后接报已经到场处理。警方喺朝早6:00接报，话喺将军澳坟场附近嘅魔鬼山一处发现直幡。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特别会议，讨论逃犯条例的修订。民主党涂谨申关注将港人移送内地受审是否涉及制度重大改变。工党张超雄认为港人不信任中共政权，因为中共政权可以用坦克车和枪杀害无辜。议会阵线的欧诺谦问政府在内地究竟共产党大抑或法院较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说，议员有自己看法和政治立场，他不会和议员争辩。他提到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140个国家司法独立排名，中国排45，比西班牙、意大利、南韩和泰国更高。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都回应六四事件30周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30年前六四事件的遇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议长波洛西发言谴责六四事件以及中国当局封锁消息，他说不会忘记30年前中国政府残暴屠杀自己人民。一名男子孤身在街上阻拦一列坦克的图片获得全世界所敬仰，但中国大多数年轻人就不知道，他对此感到很伤心。英国外相侯俊伟亦都发表声明，话中国在过去30年签署一系列涉及人权的联合国条约，但民众仍然未能够行使和平示威权利，敦促中国根据宪法和国际法尊重人民有自由进行结社、集会、发表言论等基本权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示威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停止大规模扣留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国家主席习近平朝早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展开对俄罗斯的3日正式访问。习近平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到访当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指，两人将会在今日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别会晤，重点讨论大型经济项目和人道主义计划的实施问题。双方亦都计划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两国元首将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 敘利亞、委內瑞拉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關係問題，並預計會就伊朗核協議有關的問題交換意見。會晤結束之後，兩國元首將會簽署或者見證簽署一籃子聯合文件，兩人晚上會出席俄中建交70週年慶祝活動。習近平會在明天和後日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活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978点，升216点，成交金额29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45点，跌2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6，升4.4；友邦保险73.95，升1.75；中国铁塔1.96，升6仙；盈富基金27.45，升2.5。建设银行6.16升2仙，中国平安85.45升2.5，小米集团9.26升2.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07，瑞士法郎0.992，澳元0.7，加元1.338，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0,800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2,42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6.45美元，卖出1,3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屯門鄉事會路有爆水管，咁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兆安苑中線仍然封閉。就係屯門鄉事會路，由於受到爆水管影響，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兆安苑對開啦，中線仍然封閉嘅。經過朋友請你留意現場指示啦。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對開仍然車多。路面方面，喺九龍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欽州街一段擠塞，龍尾去到興華街，而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而家龍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元朗公路、泥围间平方向屯门、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要你哋人间蒸发。 诶，咪住，想人消失唔使争宝石嘅。在日本有公司专门帮人匿藏的，原来日本每年有很多人为了逃避感情或者经济压力而自我失踪，还衍生出帮人匿埋的生意。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人间蒸发》，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在6月1日至2日公布，已经在今年1月办好小一选校手续的家长，记得带同小一入学申请表或选择学校表格的家长副本，返去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领取小一注册证，然后在6月4日或5日到获派学位的小学为子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风头 流火细系啊！佢由琴晚食完个好饱嘅饭之后，到今天嘅到今朝时一十点几，佢都未食嗰啲嘢，系佢冇食嘅嘢，佢冇食嘅早餐，但系佢食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嘢嘅，例如好多嘅药啦、补品啦，都入晒落去佢口度嘅， 冇当归咯。 嗯，当归唔啱你嘅，我惊你去不受补啊！ 雪糕咯， 我就想讲咗呢啲，系啊， 系 要食雪糕噶嘛？ 嘅雪糕 嘅， 定系雪糕味嘅当归？ 总之食完雪糕就当归啦。 喂呀，我哋 阿贵妈妈听住你啊， 贵妈妈，我哋揿住你个女噶啦，但佢有阵时夜晚黑我哋放咗工揿佢唔住， 冇办法噶， 有胃食，唉，又要病， 好耐冇压过啦，我陪个女啫。 唉，真系贪字得个贫啊！ 仲要赖个女添，真系惨望林明明惨望，陪个女食雪糕咋？ 我真系陪佢嘅咋？啊，点又嗱？我呢个拍档，佢一阵间咧做完节目咧，就真系啦，马不停蹄咁去为咗佢自己嘅将来，为咗佢自己咧，嗰只眼唔会再眯埋眼同我哋做节目。佢今次有准备，佢做定呢个牙医嘅手术之后，希望之后佢再整埋佢嘅鼻。跟住就好希望佢今年年尾之前已经整好晒佢全个人嘅身体，希望佢都系身体健康啦。希望你间一切手术顺利啊！ 我听日翻嚟就变咗金城武噶咯，惊你认唔到我。 如果系嘅话， 我 惊 你 点样 淋雪 胀 晒块面咋？ 咁样阿雪哥听到唔系几开心噶， 唔系胀晒块面啫。好，我希望佢一间手术成功，有请曾志豪。 我而家个人好正面嘅啦，我已经将咧每一次呢啲手术咧就当系一个咧医疗奇观咁样咧，可以翻嚟同大家分享啊！你等我啊，因为咧我不久嘅将来咧喺好快嘅时间咧，我仲会做埋啲手啊脚啦，有唔同嗰啲打针嗰啲治疗噶啦，哇！真系大把嘢讲啊！到时真系祝大家身体健康啦！阿台长你听到啦，我啲医疗费真系好鬼贵噶。其实每年咧，如果你去呢一啲社会嘅聚会啊，譬如呢个六四啊嗰啲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你会留意到咧，大家咧究竟着啲咩衫咧系出席嘅？喂，可能你话喂 fashion show 咩？叫你睇呢啲咁咩？唔系噶，因为咧衣着咧有阵时都会反映出咧你好多嗰啲态度啦咁样。嗱，除咗你话大会指定嘅黑色，又或者咧素服你会着白色之外咧，其实我每年都会见到咧好多人喺呢啲场合咧，佢会着嗰啲即系有啲文化 T 啊，或者叫做口号 T 咧。佢就會著上身嘅，其實你都會反映到咧，即係唔同年代嘅嗰個叫做潮流嘅，係講緊咧嗰個叫做社會意識嘅潮流。譬如咧早幾年咧，你會見到咧有人就會著喺嗰個雨傘期間咧，好流行嗰個口號咧，譬如話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啦，係啊，嗰陣時有呢啲 T 恤咧就會著咗出喺身嘅，好容易你就會見到咧大家個背脊咧就有呢啲字嘅。咁今年咧我就即係喺我觀察範圍啫，我唔敢講代表其他地區嚇，喺我觀察範圍咧，我就冇見到呢件，但我見到咧其他幾件嘅 T 恤，譬如咧有啲人就會借用咗咧啱啱攞到歐聯冠軍利物浦嘅嗰個口號咧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喂，呢個口號咧，我發覺真係萬能 key 嚟嘅。你喺球會層面作為 fans 咧，可以互相支持啦。你喺好多唔同嘅社會場合咧，亦都可以著出嚟咧就互相打氣嘅。我琴日已經見到咧有人著咗呢件衫啦。另外一件衫咧，我琴日最少見到有兩個人著。我真係唔知咧邊度有得買啊，定係會唔會係個別團體自己印嘅咧？即係如果你知嘅話咧，不妨話俾我聽，係一件背心嚟嘅，咁咧就用英文咧寫住 Hong Kong 嗱，應該係咪咁讀會啱啲咧？係 New Yorker Hong Kong 卡係咪啊？卡定嗱應該 Hong Kong 嗱，總之 H 即係 Hong Kong 跟住加 ER 啦咁樣，即係代表香港人咁解。咁然後咧佢下面咧仲會有呢一個叫做英文字典嘅嗰個叫做翻譯咧，就話俾你聽咧就咩意思咁樣咧。啊，咁即係你好明顯知道咧，因為近呢幾年咧又多咗呢一啲咧，即係強調本港人身份啊、本土意識嗰啲抬頭咧，所以你會見到呢啲字咧就喺即係場合裏邊咧就會出現嘅。咁啊當然啦，你話即係會著呢、這個即係大會T 恤嘅咧，亦都系会有啦。咁啊，所以你去到嗰个场合咧，你就会见到咧呢一啲即系字眼，你就会留意到咧大家谂啲咩嘅。咁啊，亦都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咧，就系原来琴日咧有好多真系你话内地人咧就嚟咗会场咧。咁我琴日有朋友咧，佢话佢撞到咧有三个咧喺北京嚟嘅参加集会嘅朋友。咁咧佢哋交流完之后咧，佢话对方咧就送咗咧。 一份礼物俾佢，哇！呢好得意喎，送咗份咩礼物呢？佢话个现场咧就做咗个礼物，就系攞咗两个烟盒，然后咧就将一支烟咧就掹咗出嚟，就将嗰条烟咧就摆喺个烟盒咧，即系打开个烟盖，即系呢一段对话就比较成年人先会明噶啦，打开个烟盒，咁然后咧佢咪有个盖晾住咗嘅，咁跟住咧佢就伸咗支烟咧就喺个烟盒出边，望落去似咩咧？就咁睇唔觉嘅，佢摆咗两三包烟一齐伸咗条烟喺个烟盒度，哦，系、哦，真系几似个坦克车嘅噃。咁原来咧，佢就即系将呢一个就变成系前面咧就摆咗个打火机，咁然后咧就有两个烟盒咧就排队怼出嚟。咁佢就话咧，呢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嘅，就系话俾你听，用佢哋嘅方式咧。就去復刻翻啊！呢一個咧坦克人嘅嗰個畫面，即係其實你見到咧，你就明白到好艱難嘅情況之下咧，原來內地嘅朋友咧都有佢哋嘅方法咧，就去紀念呢件事嘅。講到用煙盒伸條煙出嚟扮坦克，你都真係唔能夠唔佩服佢哋嗰種嘅藝術嘅創作。咁當然你知道點解佢哋要咁隱晦咧？因为上面仲系不能太自由噶嘛，如果你呢几日再睇新闻咧，你都会见到咧，可能佢哋会有好多话，每逢琴日嗰个时节咧，成个微博咧就会封锁晒好多关键字噶啦。你可以想象下，系啊，有阵时越封锁咧，你嘅创意先至会越澎湃嘅。风头火势，我会同阿祖咧就守护呢一个记忆，记忆咩咧？每隔五分钟。每隔两日就会提佢一次，唔好食雪糕住啊！因为我记性差啲，阿祖记性好啲，由你嚟发起，我哋发动呢一个不吃雪糕吃当归嘅大行动，只限呢几日啦吓。 我觉得啱数啊！如果唔系下次我见到贵妈妈嗰阵时咧，我冇颜面面对住贵妈妈嗰啲当归汤啊！ 你有份饮嘅咩？ 冇啊，咁起码叫个女人啊嘛。呢幾年咧，成日都會話我哋社會咧提供咗幾個字啊，成日都會用到嘅。其中一個咧就會話共融，咁啊即係話唔同嘅朋友，其實喺個社會上面咧都一樣可以有付出，一樣可以係公平咁樣去對待嘅。睇到咧網上面有一個貼文咁樣咧，我有啲人咧就話睇完覺得好洋葱嘅，但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睇，我又覺得未必係最洋葱。但係如果講到俾多啲人知，呢类型嘅事件咧，点样对个社会都系一件好嘅事啊！吓，就讲紧咧，其实喺香港咧有一间咧就系披萨外卖嘅，即系专系做外卖嘅。如果冇记错就，佢哋咧系请咗几多嘅智障人士咧帮手佢哋去送外卖嘅。咁啊，网上面喺讨论区里面咧就有朋友开始讨论佢哋咯。当然咧就系赞赏佢哋嘅，就话首先啊好感激呢啲嘅雇主咧愿意咧去聘用一啲嘅智障人士去送外卖啦，仲觉得咧佢哋做得好好嘅。就有人咧就开咗呢个题之后咧，大家就有好多唔同嘅例子一齐去分享啦。其中一位巴打咧，佢就话佢曾经啊，就系都系帮衬呢一间嘅披萨嘅外卖铺头啦，就遇到一名智障嘅人士咧，就送外卖去到佢屋企咯。不过到达嗰阵时咧，系发生咗个小意外嘅，就两个 pizza 咧就打写咗，就乱糟糟咁样啦吓。而呢一位嘅送外卖嘅智障朋友咧，就话一路喊一路讲对唔住，佢咧就喺度解释话，其实系头先过马路嗰阵时咧，有小巴冲灯啊，吓到佢咧跌倒啊，先至咧会整跌咗个 pizza。咁呢一位嘅巴打佢第一反应咧就系话，你有冇事先咁样，仲话其实我唔介意噶，嗱我照样可以食 OK 噶，我仲想俾 tips 你。咁样，但系呢一位咧送外卖嘅朋友咧就话唔可以，仲拒绝收呢一个 tips 添咁样。咁呢位巴特咧就话，唔系呢位嘅外卖嘅朋友啊，外卖仔啦，我哋咁叫佢啦吓，但系佢系好可爱嘅。佢就话咧，我爸爸话噶，要做得好先至可以收 tips， 做唔好嘅话咧唔可以收噶。不过爸爸咧已经去咗好远嘅地方啦，咁样。咁啊有一啲嘅网民睇到呢度咧就觉得好洋葱啦。而呢件事件系有后续噶，就隔咗半个钟头之后咧，呢一间嘅薄饼店咧就主动啊就打翻电话俾呢位嘅巴打，话下次去免费送翻呢个薄饼俾佢。巴特就话唔使啦 ，OK 噶。原来呢个薄饼店咧就系话系呢一位嘅外卖员坚持咧要自己攞钱出嚟送翻俾佢，因为觉得自己嘅工作之前做得唔够好咁样。咁最终啦，呢位巴打咧就劝服咗呢一个嘅铺头，就话真系唔使送，亦都唔好要呢位嘅外卖员咧自己贴钱嚟打工啦咁样。 其实睇到呢一度嘅话，咁当然可能你会话网上面嘅一啲嘅分享会唔会有啲水分嘅成分喺入边度啊？系咪 100% 啊？嗱，我就会话有阵时有啲数字咧，即系警方讲又好，对边个讲都好啦，我唔信晒嘅。不过呢件事，我选择相信晒啊吓。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其实我自己都有机会咧，同一啲可能系智障嘅朋友啊，即系佢哋又喺工作上面合作过，亦都有咧教过佢哋。少少嘅跳舞班啊，戏剧班咁，仲同埋佢哋嘅妈妈一齐上堂咁样，系一个亲子班嚟嘅。每一次见到佢哋咧，我都会觉得佢哋其实系好普通嘅，同我哋全部都系普通人嚟嘅。但可能佢哋需要多少少嘅咧，唔系你哋特别嘅关心定系关怀，系一个少少嘅机会。所以我谂呢一间嘅薄饼店啊。原来你是会聘请咁多嘅智障人士帮手去送外卖嘅话，佢哋嘅能力一样咁好啊，甚至乎佢哋个忠心程度可能更加高添。当然要俾个大大力嘅赞佢哋啦。风头火势，琴日咧佢就话全家人啊总动员啊就去咗支持晚会啦。唔知道6月9号又会唔会见到你呢？阿祖咧琴日就到唔到啦，不过咧就约晒成家人咧，我哋嗰日首先食个靓buffet先 lunch， 跟住就一齐去行下街。唔知6月9号又会唔会见到你呢？桂花田。 会啊，我哋都已经喺沿途嘅时候，好多嗰啲党咧都会话六月九号再见，我哋都竖咗个手指话俾你听，系啊，到时再见啊，系会啊，要为我哋香港真系要发出一啲声音先至可以啦。从小咧，父母咧就教我哋啊，做人咧要有礼貌啦，要守规矩啦，要诚实，尊敬师长，孝顺父母，奉公守法。翻学咧，老师嘅时候咧都会教我哋要守秩序啦，同同学相处如何沟通，要听从老师嘅教导，或者是常识吧，系咪？咁为何系我哋嘅中国大陆同胞，佢哋都好似？点解好似冇受过呢啲嘅德育教学咁嘅咧？嗱，好似睇到嘅、遇见嘅，都好似唔好多过好咁啊！喂，你唔可以一竹竿扮一船人嘅喎、哦。我知道，可能咧即系我哋中国实在太多人守规矩嘅遇得比较少啫。喂，唔系、哦，琴晚咧都有好多咧大陆同胞参与嘅集会嘅时候，佢哋好守规矩噶。哦，系啊，认真赞佢哋，真系值得一赞再赞。嗱，点都好，唔守规矩嘅有仲有好多，所以咧冇办法，佢哋大陆咧就而家咧即系用咗好多一啲规矩咧嚟要教育一下佢哋，希望佢哋可以真系改变一下佢哋嘅啲叫做行为啊、言行举止，唔好失礼自己嘅国家。嗱，嚟紧北京地铁咧就有啲新规例要乘客去遵守嘅，例如有啲乜嘢啊？系啊，新规例系记住，新规例就系话咧唔准喺车厢进。唔准一个人占用多个座位，唔准推销产品，唔准大声播放影片同埋音乐，唔准吸电子烟，唔准喺通道长时间停低同埋躺卧，即系瞓低喺度。唉，其实以上嘅嘢，那个所谓规矩，唔讲都知道唔做得噶啦，系咪？嗱，铁路咧仲会加强呢个惩罚，例如惩罚咩啊？例如惩罚乘客会逃票啦。会霸占座位啦，车厢食嘢啦，呢啲咁嘅不明文嘅乘车行为咧，佢哋将会列入呢个个人信用不良，即系黑名单啊！唔系咁严重系嘛？系啊，唔严谨嘅，你哋又唔会遵守，唔遵守又要失礼大家，失礼国家系咪唔得噶嘛？咁可唔可以洗底啊？啊！原来可以嘅，系可以俾你洗底嘅。当你俾人罚完之后咧，你系可以求情啦，你可以洗底。咁点洗底啊？乘客可以咧参加呢个轨道交通志愿服务。咁啊，当然啦，做翻一啲要守规矩嘅嘢啦，去帮服务翻呢个铁路里面嘅嘢啦。服务完之后咧，你可以加翻分入翻去你个个人记录嗰度，希望藉此可以令到你哋以后去到出面都可以大大方方得得。睇睇咁样去做一个好嘅旅客，好嘅乘客啦。 道别后没人在左右，每天想着补救，又抱拥但各自如感觉已出游，一边拖累对方却享受。 一天不分短痛不休，有能相拥不忍说再会却受够，将爱被妥协收留，未逢伤口再变黑未伤透，我俩又再又再被了没走，未抱紧已想借口又酝酿放手。 So lonely, lonely for you， 你有心不写句号流落半途，如被你挂在半空不再畏高。 So lonely, lonely for you， 来回也没有功劳，在这虚废国度又不幸遇到，若见到又错多圈套，未问及是谁在保佑，放手总有得救，决心别再度留恋过去温柔，总握紧又放手还不够，长年留守总要失守，如跌入缺口。 So lonely, lonely for you， 你有心不写句号流落半途，如被你挂在半空不再畏高。 So lonely, lonely for you， 来回也没有功劳，人埋没在这海废国度又不幸遇到，若见到又冲 J.R.E. 不想再见啊！有一个新闻咧，要求我哋啲听众帮手噶。 好， 因为咧，我谂你同我同阿田都冇去买阿 Uli 佬噶啦，嗰件嗰、 哦、 件联成衫，系啊。 我琴日有行过。 喂，我想问下有冇见到啊？ 我唔见到有啊， 系咪冇晒啦？ 已 经 系嘛？ 香港有咩？ 有啊有啊，香港都有啊。 可能抢晒， 抢晒啦！ 入去定你喺门口啊？ 入咗 去啊！ 两间乐富有一间啦，喺旺角新。都嗰度商場都有。 嗱，即係問定先啦，我哋啲聽眾，如果你啊有買過 有 或者買到嘅話咧，係啦，搶成點咧？嗱，因為大家其實前日已經見到噶啦，覺得新聞嚇死你，真係撕曬你只係大陸嘅。 我見到有張相，人家落咗閘，佢哋撕佢，佢揸啲狗頭閘咁樣閘。 我琴日係睇埋條片咧，啲人衝曬咯，因為而家話 Uni 佬同埋嗰個咧嗰個牌子咧交叉兩隻眼咧，早排嚟香港有漂浮過嗰個咩 companion 嗰個咧，係啦，就 cross。沙发仲声称咧，话系最后一 cross，所以咧就话咧将嗰啲百零蚊嘅衫咧，据讲话炒到千几蚊，咁于是 千几蚊啊，琴日先几七百几啫， 系啊，即系咁讲啦，咁然后就话咧，起码我哋见到内地咧就癫晒咁滞。公仔件衫 香港都有啊， 香港抢唔抢啊？唔系香港有卖啊，我就 系 想知啦。 香港有 賣，香港有冇抢咯？ 我琴晚见Uni 佬嗰度冇乜人。 系啊，因为佢讲咗话香港都有开卖嘅，但系起码我哋见到斯萨列车就冇香港份。 哦， 我就唔知究竟香港嘅抢情况系咪应该斯文好多？ 认真 系。 如果系见咁嘅情况，我相信香港系会比较消情冷淡。 点解咧？ 太多佢哋买咯。 唔系啊，但系又炒卖，香港人啊，讲真，香港人都中意炒卖噶。 但系咪真系坚卖得？ 起咁解，因为你系潮流尖端啲噶啦，参考到啦。 佢联成嗰个品牌本身，佢出一件 T 恤嘅话咧，系唔系呢一个价钱啊嘛？但当佢咧同其他我哋叫呢啲叫做 fast fashion 啦，即系佢哋联成咗之后，价钱比就咁买个品牌平好多嘛。但其实都系正牌嚟噶嘛。咁所以你谂下啦。如果平時我要買，你要買個 Chanel 手袋嘅話，要二萬蚊。 我知啊。 而家佢同 200蚊， 二百蚊又，但係佢都真心係阿 Chanel 嚟嘅。係 啦 係 啦， 你買唔買啊？我都想買啊。 但係佢個量係大噶嘛，因為學你話真係 fast fashion 嘅話咧， 不過唔係咁多。 哦， 系啦，同平时佢哋可能一条短裤会做唔知几万条嘅，佢呢个咧，佢呢啲都系限量版嚟。 但系咪真系坚炒得起噶？因为而家咧啲大妈咧，即系因为据讲咧，佢哋攞嗰啲衫系点攞法嘅咧？见到一堆就攞噶， 一栋攞嘛， 一栋一栋，即系好似人哋玩嗰啲筹码咁咧，带你一百件，佢真系一次过立嘅。 所以一出货咧就一栋立啊嘛。 系啦，即系你话如果炒窿咗嘅话咧。就當然揾啲大媽俾嘅啦。 咁多年其實咧，唔係就呢一間啦，譬如嗰啲有 H 字頭啊， 都炒到可以炒得起 㗎。佢都有同過其他嘅大嘅品牌，甚至係國際名牌嗰啲咁樣咧，做一啲聯成。每一次咧，佢哋嘅出版嘅數目咧都唔係太多，所以每一次咧都真係有價有市炒得起。我試過一次嘅， 中唔中啊 ？H 字頭咧，佢就係 同嗰個骷髏骨係嘛？ 唔係骷髏骨，同另外一個嘅。咁我好中意本身嗰個牌子嘅，跟住就係我有晏晝去睇嘅。但你見到每一個人咧個手裡面咧。都系，总之你见到有，你就立咗上个手嗰度晾住， 乜都冇睇噶啦， 乜都冇睇，价钱唔使睇，总之想买晒佢咁。但我晏昼去咧，已经系近乎冇嘢可以买噶啦，所以系有价有市噶。 唔系唔紧要，真系香港就算炒极啊，我哋最希望嘅就系我哋系斯文啊嘛，即系佢系私晒列车，我希望我哋系斯文搭车啊嘛。 狂得紧要啊！ 我唔明噶，即系我哋都有黄牛党嘅，不过系咪我哋即系要急起直追咧？可能我哋香港啲黄牛党见到咧就会鞭策嘅啦。你睇下，你得唔够人哋抢啊？ 就算炒窿，佢都系百零蚊一件，即系买嘅时候系咪啊？买十件都系千几蚊。 咁跟住你就会见到啲人落街买餸都会着嘅咯吓。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0点，升129点，成交金额36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4点，升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2，升咗3蚊。友邦保险73.85，升1.65，中国铁塔1.95，升5仙。盈富基金27.35，升1.5；建设银行6.14，冇起跌；中国平安85.35，升1.5；工商银行5.61，升3仙；港交所248.8，升4.2；小米集团9.21，升1.9。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9.966，瑞士法郎7.91。澳元5.492，加元5.861，新西兰元5.2，欧元8.83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7。日经平均指数报10800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2408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5.6美元，卖出132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惠首先同你讲，受到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兆安苑的中线都是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寿山村道一段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消防局、行人桥面、旺角、 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方向码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师兄祠堂系边种？ 系咯，师兄祠堂系咩种呢？ 我计我话梗系咸肉种啦。 点解系咸呢？ 我因为我哋有内涵咯。 咁、那个肉系 求知肉嚟嘅。 哦，咁你都几咸肉喎、啊？ 一齐腌啊！ 咸肉英，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冇射游戏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未讲天气波， 系啊，停咗雨啦，停咗雨啦。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朝早咧，我见到阳光普照啊， 好开心，成、个人爽晒啊。 系、 不过我睇到咧就系、有一啲嘅天气预测咧就系话呢两日咧个天气应该会 OK 嘅。咁啊端午节咧即系礼拜五啦，红日嚟噶嘛，就好似话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嘅雨嘅。 哦，洒洒佢 OK 啊，因为咧爬龙舟啲朋友咧，哇会真系暴晒噶嘛。 系啦、啊，不过好似话下个礼拜一到四咧有雷暴、啊， 佢话啫，焗 焗都食要噶。 你有冇做亏心事啊？ 我啊嘛，梗系有啦，系佢头先讲埋咗，佢叫淋我边波， 我都得嘅，系咯， 系啊， 是 你黑仔人 啊，系啊，我净系话唔好淋我嗰边咯， 好啦好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睇到个新闻，大家多唔多搭巴士咧？ 多噶， 多嘅， 系啊， 系嘛？ 我而家一个礼拜会搭，一定起码有一次搭咯。 哦 ，OK， 有冇话边条特别嘅指定路线定点样噶？ 屋企翻工咯 ，OK， 系咯，今日都搭咗啦。 系咩？你今日搭巴士？ 系啊， 都系做手术啊嘛。 唔可以搭车噶嘛。 哦，又啱，系啦，系啦，搭巴士啦。 做个良好市民。 但系如果你 做咩咧？等先，等先，唔搭巴士系犯法嘅市民咩？ 系咯。 哦，唔系。 我唔明点解搭巴士就系一个良好嘅市民？你唔好执执搏唔多个。 你乖啊！你明唔明啊？因为你唔揸车啊嘛，因为你做完手术之后会 wing 啊嘛，我咪话你乖咯。即系我意思。 唔关良好 市民。意思系话你喺一个稳定嘅状态先至揸车，咁就一个良好市民。 系咯，唉，我跳咗几步啫，咁都追唔到。 但我哋冇谂过咧，你突然间由大笨象变咗小飞象噶嘛？ 阿祖又明我啦，真系啦，哎呀！ 我上次帮你兜车讲真，你唔好话我明你嘅咁样。嗱，今次发生咩事咧？就喺巴士里面度发生嘅，就喺呢个尖沙咀弥敦道。咁你知弥敦道好长噶嘛？系咪先？由尖沙咀扫到落去佐敦、油麻地、旺角咁样 子啊？系啦，先去转去大埔道咋？ 系啦，嗱，咁啊，成条路咧都可以话我哋香港嘅景點嚟噶嘛，即 係中 中側邊咧，你會見到好多嘅商場啊，九龍公園啊， 大招牌啊， 係啦，咁啊好犀利咁樣啦嚇。有網民咧就影咗相，就有一班嘅朋友仔 遊客啦，係咪啊？ 冇錯嗱，但係咧唔好即刻指向性咧，佢哋係咪內地嚟嘅朋友啊？ 冇啊，遊客， 因為有朋友咧 清楚先 嘅，係啦，有朋友咧就係話咧，其實聽到佢哋講嘢嘅，不過咧佢哋講嘅語言咧就係佢聽都聽唔明。咁、 okay. 但可能都係內地嘅，有陣時佢哋有啲即係 方言啊之类嗰啲系，我哋都未必知道啊。你究竟系嚟自边度咁样噶嘛？ 阿展讲嘢头先，我都听唔明噶。 咁佢成日讲嘅嘢，我哋都唔明。系啦系啦，我哋大家都有自己嗰个特色嘅地方噶嘛。讲得几好系咪？ 有特色 嘅。佢就话今次影到相系咩咧？就有人攞住支旗仔。好啦，我哋上车啦，上车啦。不过就唔系上旅游车，就上巴士。 好啊，我中意呢个在地团啊。 冇错啦。 贴地，我觉得 坚贴地， 坚贴地唔系离地啊！ 系嚟上车啦，上车！ 搭下我哋香港巴士又平又话经济啊，感受下民生。 同埋因为咧，对内地嚟讲冇搭双层巴士噶嘛， 都系 佢哋全部都系单层 嘅 啫嘛。 其实都话唔一定系内地，你去到泰国，讲真，我都好少见到双层巴士嘅。 泰国系咪都冇乜？ 我记得都冇，其实好多地方都冇， 日本都冇啦， 系咯。 有啲外国朋友咧，你翻嚟香港，佢话。你个巴士，你架车咁高，但系又行条天桥侧边条驳好， 佢好惊啊！ 转弯嗰个位又嚟试系咪？ 佢仲要俾你上车咁样， 跟楼上又坐咁多人，嗰企因为嗰个巴士系直不楞噶嘛，你点转弯噶？ 如果佢上埋青马大桥，吓死佢添啊！真系 青马桥都仲好啲，因为我哋香港有 青马桥应风嘅嗰阵时，你坐巴士你都防 即系个意思系话，哇！你哋个车咁高，仲要上埋条桥啊！ 系啊，有啲真系，譬如喺新蒲岗咧，上嗰条桥咧，落太子道咧。佢真系个弯咁样长， 我相信系一个景区嚟噶， 其实系一个试管过山车。 你哋两个就好似讲得好开心咁啦，又可以带埋啲游客了解一下个情况啦。不过有嘅有好多嘅网民个谂法就唔一样嘅。首先咧，一张相出咗之后咧，大家就会话其实唔系。即係呢個單一事件嚟嘅喎，呢幾年咧原來越見越多，主要咧嗰個路線圖咧都係彌敦道觀光夜景，佢哋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尖沙咀上車，可能 都 係 要巴士線係咪 啊？唔止好多條巴士線都到㗎，可能咧就喺大約係半個島個酒店嗰度咧，就彌敦道尖沙咀嗰邊嘅頭咧，近太空館嗰邊就上車。 佢應該總站啊，因為 碼頭 係啦，碼頭上車，如果唔係點坐啊？ 係啦，因為佢話咧今次咧就話一个领队一支旗仔就带住几十个游客就上咗巴士，咁仲要霸晒啲窗口位，因为要影相噶嘛，系咪先？ 包上层啊， 系啦，但系全部坐晒上层嘅，但系佢哋咧都好嘅。去到旺角咧就會落車噶啦，因為行完條彌敦道嚟，人哋唔係冇追污到呢個旅遊巴嚇，係去到旺角咧就落車就上翻旅遊巴，但跟住咧大家嗰啲朋友們咧就有兩邊嘅諗法啦，第一就會話。喂，佢有俾足錢，阿巴士車長先至會俾佢上車噶。你冇得話人噶喎，就算人哋一個小團隊咁樣揸住旗仔咁樣，但有啲咧就另外一邊去諗，佢就話。喂，你夜夜咁样霸住晒啲位，我香港人，我都要翻屋企噶。我放工嗰啲时间，可能我开完 O T， 你哋就出嚟睇夜景啦，系咪？ 系。 咁我个位去咗边？因为可能喺尖沙咀，我已经上唔到车啦。 嗱，认真，我咁谂啦吓，其实佢真系有俾足车费。自己其实老实啦，你去其他世界各地玩咧嘅时候咧， 你都会坐 你都会体验团，都会坐巴士，会坐铁路。 但你平时你一家人去，我当你十个人去啊，都系攞十个位啫。佢而家一团。你平时你跟团去外国旅行去到巴塞罗那唔会喂我哋成团人体验下搭佢嘅巴士咁样嘛系咪？ 但系即系我又觉得佢唉，虽然佢嗰个做法系其实可能唔系几好嘅，佢应该真系自己租架车，你自己一团。 佢哋有租到嘅喺旺角先上车，因为可能佢哋租唔到双层， 但你冇得话唔俾游，你 唔 系我都系啦，你冇得话唔俾游客搭巴士嘅， 咁可能就即系你会觉得哇揸住旗仔咁，佢可能仲喺度期间喺度讲解，咁可能就真系借。 除非佢喺个车度，佢喺度讲解咧就嘈到人啦。 但系啦，如果佢真系喺度讲解咧，咁我觉得佢真系先 违规啦。 因为你唔可以借助呢个公共交通工具而去俾帮助咗你个团噶嘛。呢个我觉得又唔啱数嘅。如果佢冇嘅话，喂，大家去到咩酒店就落车。 佢唔好嘈到人。 系 嗱，我见到咧就嗱，嘈唔嘈到就两睇啦。我睇报道咧就冇开麦嗰啲，即系话嗱，你睇下呢一边嗱，呢一边咧就九龙公园啊，可劲噶入边啊，好多有泳。 你又話唔係一定係內地嘅？ 唔係，我頭先講係方言嚟嘅， 係啦，唔 一定係內地。我講泰文，不過我個泰文有少少似國語。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咧，即係冇呢一樣嘢，但係因為即係。上得去二樓就係、是、想睇得個風景多啲啊嘛，咁好多人咧就攞住啲自拍嘅神棍啊，就影相啊，即係之類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嘅。 嗱，但係如果你調轉啦，又用另一個交通工具做例子啦，渡海小明， 嗯。 杜海小明基本上上去，就算你系香港人都影响嘅。 杜海小明唔可以讲名，定你想叫做 小明啫？ 系我中意讲杜海小明。 咩？杜海小明你上去咧，就算你系香港人啊，你都系当好似游客嘅心态咧，我 系 影相先，影下嗰个两岸景色咧。其实你都系并不单当佢系一个交通工具，而且亦都肯定系好多游客咧就会上去嗰个叫做杜海小轮度玩嘅啦。 系咯，咁所以就我都觉得，系可能会真系影响一班即系放工嘅朋友，可能冇位坐嘅。咁但系就如果你见到咁满嘅时候，你咪等下一班啦，唯有咁样，你唔可以话人哋滋扰到嘅。 系啊，咪而家咧我都有啲即系我不过跌翻转我都明嘅，因为同样个逻辑咧，其实你可以话。咁啲遊客絕對有權嚟商場買嘢嘅，咁但係點解之前啲人又會話咧？而家我翻唔到屋企啦，或者我落樓下買唔到嘢啦。其实同样都系咧一个 感啊， 系啦，其实都系一个观感嚟嘅，你全部都啱噶。佢真金白银俾钱买嘢，佢真金白银坐喺茶餐厅食嘢，但系佢亦都令到你系冇到个位，系啦。于是乎咧，你就统一唔到自己个情绪啦，就会真系。 我会咁谂嗱，譬如佢真系上咗巴士，咁佢真系安安静静坐喺个位度，可能自己自拍，即系可能你自己有时喺巴士都自拍， 冇错， 嗰个唔系好滋扰到大家嗰个手秩序嗰样嘢。但系你话讲紧即系拖晒 keep 嗰啲，唔系啊。即系你可能会真系阻住咗人哋啊！ 即刻收到我哋一啲听众啊 ，Kevin 就咁讲，佢话呢啲嘅乘客咧经常都有，嗱佢就觉得好烦嘅，点解会影响到咧？佢话搞到架车爆晒，但去到旺角咧就系咁落车，阻住晒正常嘅行车时间。 哦， 咁又真系嘅，因为通常嗰啲可能，譬如我以前翻大埔咧，我搭嗰架，譬如我经过条路就搭二七一啦，跟住佢就会经晒成条弥敦道，跟住再转去广华嗰边度咁样行嘅。如果去到嗰度，去到油麻地落车嘅话咧，真系拗头嘅，会你尖沙咀就上唔到车，反而去到油麻地会有位坐嘅话，即系会拗头。佢话咧一团去咧几十人噶，所以咧就霸咗十几个窗口位咁样。佢话都觉得有啲烦。厌嘅咁样，跟住咧啊，另外一个咧就啊，我真系唔识读佢个名啊。 有时就 Dorcas 系咪 D O R C A S 啊？佢就话唔系啊，系嗰啲恶霸嗰啲嚟噶，未必系内地人啊。佢话我琴晚都见到啊，咁样系啦。跟住 Andrew 咧就话系啊，佢哋成日会搭一 A 嘅一号 A 巴士啊，都系话恶霸嗰边嘅首尔嗰边嚟嘅，大妈佢哋嚟嘅， 系 成日都霸晒楼上噶，去到登打士街就落车噶啦。 咁我哋嘅听众们啦，系啊，佢哋 真系唔系单一事件啦。我哋嘅听众起码有三个，我见到同我哋分享啦，已经。 所以又唔一定系大陆人啦。 唔系，但系冇分别噶。如果头先嗱，除非你话佢只要系大陆人，我就嚼；佢系恶霸，我就赞咧。除非你咁样，如果 我就觉得仲衰添。 其实你应该一视同仁咧，佢系唔 OK 嘅话咧，你就全部都唔 OK 噶啦。 头先佢就系唔 OK 咯。总之就系唔 OK 呢件事，因为真系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到啊。平时咧搭巴士，可能一号 A 线嘅朋友，佢哋嘅生活系点啊？吓！ 这里自有他的希望，求你我一双手捉起这家。 这里面有街坊杂巷，望住上了一个岁月神偷， 用努力建起举世奇葩，更相信自我有身家，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亮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光加。让美丽香港，新天光辉年华。 让美丽香港，突破世界限价。 让我们继续。只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亮着火花。 随年月变化。 冇办法啦，我哋嘅宣传歌都讲到香港咁靓、咁正、咁好，咁各地游客就梗系蜂拥而嚟，试下我哋大城小巷所有交通工具，民生生活在所难免噶啦。 但我每一次翻英国，我都好中意搭巴士 嘅。系咯， 系啊， 系咯，所以冇办法噶， 人少啲咯， 你人少啫嘛，你如果大家族嘅话， 系咯， 呢个咁我真係要，如果咁講，若未嚟香港都真係要講。我轉新聞，轉新聞。 好啊， 而家先講第二個美麗嘅香港，我哋要值得擁有啊，係咪？咁但係總有啲人咧嚟去破壞佢啦。 之前我見到前兩日嗰啲膠樽啦、啊，哇！一海灘都係膠樽嗰個啊嘛。 啊，係真係一海灘嘅膠樽，仲要係講緊大半咧，都係寫簡筆字嘅，陰公豬啊，真係。咁好啦，沙灘嗱、啊，早陣子啊，曾潮你已經同阿仔去咗下水禮啦。 係咯。 阿祖祖你就唔會喺香港嘅沙灘啦。 我少去香港嘅沙灘。 你通常都係一飛啊！我去布吉嘅游水嘛。 系啊， 去马尔代夫享受太阳光。 巴黎雅 做咩啊？ 都系呢啲咯。 你哋两个好似讲到好唔抵得咁嘅。 我唔系好似，系直情。 系 咁咪系咯。咁你哋慢慢适应同惯咗佢啦。 唔紧要啦，你可以去到有小童优惠。 其实我中意，因为其实就算我难泊车系几大嘅一个原因， 其实 OK 噶啦， 截车 系啊 ，OK 噶啦，系啊。 你唔系中意的士前的士去嘅咩？ 难截车啊！ 你有冇听过啲人咧？因为 我帮你兜噶啦， 因为截唔到车咧，就索性搭飞机咯，几劲啊！佢而家个讲法就话、 是， 你知我车去唔到，搭飞机，搭飞机 系啦，系啊，你哋慢慢适应下啦。我嘅生活系咁噶啦， 巴闭到你个点？ 系啊，喂，桂花田阿妈佢冇饮汤啊，我到而家都未饮汤啊。你一窒我嘅话咧。我就话你， 系 啊，佢未饮啊，今日未饮啊。 嗱，沙滩，阿曾祖，你嗰日去沙滩就唔系见到好多嘢啦，只系见到垃圾，就见到侧边有多美女啦。 我又见 唔到，冇乜啦。咁啊， 阿田你去嘅话，我哋都唔会见到美女啊。 你放心啦，我真系好少去沙滩嘅，我去沙滩通常系睇嘢嘅啫。 系咩啊？ 帮手睇袋咯，啲细路咪出去玩咯，我咪做好话死咯。 成 票嚟做 成票 咁 样， 好紧要噶。下次叫埋你一齐去帮我截车，睇袋仲可以。 有冇喺沙滩见到一啲情况？ 我等紧你啊！ 系啦，有冇见到呢啲美女？哇，几咁香艳！ 嗱，啲听众啊，唔知你个蛙咧代表咩嘅？ 香艳嘅地方咧、 哦、 就系、是、 我睇唔到啊，形容下先啦。 一套好完整、好完整嘅内衣服， 就扮泳衣。 嗱，佢唔系泳衣，嗱、 哦， 记住。 哦即系佢系肉色嘅 bra 同埋底裤啊， 成 set 系，因为咧佢个 bra 后面有个 bra 带扣喎， 系啦。 但系嗰条底裤其实我就分唔到嘅，因为你个颜色就睇得。 但因为嗰个质地系啦， 因为中间会打咗个格仔嘅， 系 咩事啊？ 边个位置我又冇睇到咁仔细同咁深入喎、啊。 佢又识得推过啲， 系推 你推 背图嘛？哎呀，真系 推过啲睇。 喂，唔系喎，几好、啊，身形均称嘅、啊。 你推过啲睇， 见得人嘅、啊，真系。 系啦，真系嘅。 不过佢已经。佢已經重要部位打埋格仔咯， 系喎，因為真係內衣褲個質地就同泳衣褲唔同， 因為內衣褲質地係尼龍噶嘛，即係 濕水又透咩都嚟噶嘛。 係啦，咁頭先嗰個打格仔個位咧， 就係重點位嚟。 嗱，嗰個重點位咧，其實佢有嘢喺度嘅。 有嘢咩叫有嘢？ 佢係攝咗個姐姐跟喺度。 嚇！哇！你讲先得嘅就呢句啫，我都唔敢噏啊！ 为咗佢， 我 个 口码大咗，未合得翻埋， 使唔使为咗呢件事饮翻杯先啊？顶定经先啊！ 唔得，我谂我要走啦，我今日做唔到个节目 咧。我俾你饮杯鼠边系虎边酵母汤， 我饮啲当归先。 等先，可唔可以再解说埋？等先，可唔可以再解说埋？ 嗱，所以清楚 系啊，唔系啊， 真系清楚啲。多谢你，多谢你。 他那个姐姐羹啦，那个是预防作用。还是已经使用中呢？ 不是使用中， 是预防的， 是预防的 啊，预防走光的哦， 系啦， 那嘴都好， 他做好 多好小心， 好在我， 好 在我问清楚， 感觉系嘛，很多 是啦，佢究竟系龙潮儿定系红潮呢？ 佢系预防性质， 龙潮儿啫， 佢系保护性质，佢防走光， 系啊， 冇错， 佢坚防走光， 我完全明白了， 大家都明白嗰条内裤系比较真系一湿 湿嚟讲， 哇，好有滑嘅， 湿水都可以透啦， 都好有滑嘅，系咪啊？嗱，就系咁滑雪，就系咧，佢话近排咧喺香港嘅沙滩咧，就见到好多呢啲女子， 系好多嘅女子。 哇！呢、這个天气 兴起啊，兴起话唔系唔游个水后啊， 真系 即系计自由行之后咧就自由游啊，诶而家就自由游啊， 咁好多救生 游翻个自由室先。 近排 排咧真系多咗呢批咧，突然其来咧，好突然间咧。 系咪真系内地噶？依家又 唔 系阿朱妈嚟噶？可能系 我头先嗰啲韩文嚟。 佢话系阿朱妈， 阿朱妈 有啲系阿朱妈嚟。 阿朱妈就更加值得去。打个招呼喎、 啊，边有冇话边个泳池啊？豪姐一阵间 泳滩嚟啊，浅水湾啦、 啊，浅水湾、 啊、浅水湾都有嘅。 你识货喎呢啲，即系 可能啱啱去开嗰头咧，唔系啊，嗰度有明星啊嘛，又想影完，跟住又想啊。咁靚嘅海灘真係又扮咗， 你又亂扮啦！ 咁靚嘅海灘唔係唔影相 喎， 潘 生啊！ 咁、 哎、 啊，跟住咧，即係佢話佢又真係突然其來咧，好想去，即係因為見到個海灘你真係咁靚咧，你又 突然好想要、啊。 係啦，咁當然啦，咁佢又就 突然好想你 夠啦，係啦，咁佢就突然間想游水咧，咁佢真係哦，我又 就除淨佢， 就係啊，因為底衫褲啫嘛，其實咁佢免衫唔濕又即係。佢事后之后，佢着翻面衫，话知你里面点啦咁，佢就真系咁样就除晒，但系佢真系识得保护，保护重要地部位，佢又真系攞，攞、 啊、 个姐姐跟嚟遮一遮。 唔系佢好有嗰个叫做家庭观念啊， 系咪？ 即系 个守住啊， 其实我都有阵时 妹妹游水，家姐都要去。 我系睇下究竟嗰个人啊。靓唔靓嘅啫，如果佢真系 model 咁样嘅话咧，成个文章个角度唔一样的、哎。 就算佢系 model， 你摄个张就真系嗰啲叫做咩画蛇添足。 嗱，我都试过喺。 你应该即系大胆啲，唔使叫姐姐自己游。 我有 唔好叫跟嚟啦。 我有试过喺海滩度咧，就见到 你 又 自己 男士系好明显嗰条点样睇都系底裤嚟。 男士我见一百次噶啦已经， 但系真系好 好多好肉酸嘅，同埋 因 为 好透嘅，而且你湿咗水，你湿咗水之后咧又会重咗，咁你又有啲向下 坠，同埋全部都系 棉质同埋 即系 冇 办法，都系大肥佬嚟噶。我冇见过有啲即系港男嗰啲身形咁样用啲，唉，边个泳滩话？ 浅水湾同埋 系咪真系肯定系韩国噶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环亚体检集团在佐敦的办事处外贴出通告，宣布清盘结业，并已经依足法律规定遣散所有员工。通告说，过去几星期不断受到有关 HPV 9价预防疫苗的报道困扰，强调有关疫苗都是由默沙东药厂生产，以適當的方式運送和儲存，公司沒有收到任何顧客注射疫苗之後不適的投訴。公司向超過2000多個未使用或者未完成注射疫苗的顧客退款，涉及金額超過1000萬。通告透露，公司戶口兩星期前被銀行凍結，負責人亦都已經惹上官非，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清盤結業並向顧客致歉。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和前成员李东升在德国柏林出席政党在国会内举行的研讨会，是两人获批难民身份之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黄台仰发言时说，北京政府指示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批评修例是赋予特区政府权力拘捕和引渡香港市民或者外国游客到中国内地受审。被問到點解從爭取港獨轉為關注人權，黃台仰話：佢喺香港嘅時候，認為仍然有空間向政府爭取一啲嘢，所以採取較進取嘅手段。但呢幾年來，香港嘅情況惡化得非常快，所以改變策略，爭取改善香港嘅人權狀況。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舉行最後一次特別會議，討論逃犯條例嘅修訂。民主黨陶謹申關注將港人移送內地受審是否涉及制度重大改變，工黨張超雄認為港人不信任中共政權，因為中共政權可以用坦克車同槍殺害無辜。議會陣線的歐諾軒問政府，在內地究竟共產黨大抑或法院較大？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說，議員有自己看法和政治立場，他不會跟議員爭辯。他又提到，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全球140個國家司法獨立排名，中國排第45，比西班牙、意大利、南韓和泰國更高。由唐魔鬼山一處山坡清晨出現一幅寫有林鄭賣港下台字句的黃色直幡，消防之後接報已經到場處理。 警方话喺朝早六点几接报，话喺将军澳坟场附近嘅魔鬼山一处发现直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9点，升138点，成交金额41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2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3蚊，友邦保险73.8升6，盈富基金27.35升1.5，中国铁塔19.8升8仙，建设银行6.16升2仙，中国平安85.35升1.5，工商银行5.62升4仙，港交所249.2升4.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92，澳元0.7，加元1.338，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0762点，升356点。港金现价报12408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5.94美元，卖出132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屯门乡事会路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兆安苑对开咧中线封闭，就是屯门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兆安苑对开咧中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寿山村道咧，一带都系挤塞嘅。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车多。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元朗公路泥围鉴平方向屯门、葵涌道消防局行人桥面方向旺角、大埔。布丁角路影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方向码头、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Kitty， 我个门锁坏咗啊！ 莫莉，等我嚟。 Kitty， 我个厕所塞咗啊！ 等我嚟。 吓，你乜都得，你约得签签咁，系咪真系搞掂噶？ 梗系得啦！嚟紧我会有一个蜕变计划，因为我会成为 有种女汉子。到底 Kitty 点样成为乜嘢都搞得掂嘅女汉子呢？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等我嚟，等我嚟。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蚊嘅津贴，公司就俾500蚊。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 浪浪浪啊高，佢冇落尺高。 呢隻幾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知唔知咩系美国总统三大机密？ 哦哦，佢个头发究竟系 系啦，我都觉得系 嘅。即刻谂咩呢一样？系佢老婆究竟有冇整容？ 系啦，原来有三大机密。第一大机密就头两个机密都好正经嘅，分别就系、是。究竟佢嘅报税表系点啊？因为佢一直都唔交报税表啊嘛， 系啊系啊， 系佢唔申报啊嘛，系啦。跟住第二个机密咧，就系话佢究竟有冇即系同俄罗斯嗰度有即系所谓间谍通俄门咧，真定假咧咁样，好正经。第三个秘密就 系 佢头发真定假噶啦， 呢 个真 系真噶。原来佢话咧，美国嗰啲政坛所谓嗰啲流传嘅笑话咧，佢话第三大机密就系特朗普嘅头发，佢真定假嘅咧咁样。 啊，咁佢发言师真系做得几？ 系啦， 几紧密喎！即系佢咁耐都冇漏咗任何风声， 唔系，即系大风都吹唔甩， 系 令人系令人怀疑啊个头颈点嘅咧咁样。咁当然啦，点解无端啲人讲个头发咧？因为佢喺即系话见系啦，见即系英女王啊，去英国访问嘅时候，佢话唔系个头唔同咗， 都嗱 整齐好多系咪？ 豪仔俾咗张相我睇嘅， 系啊， 但系因为我自己就冇睇到嗰个新闻，嗰张系真相嚟噶，佢真系转梳咗个 all back 头啊！ 诶，真噶，其实啲人咧。就话啦，佢咧究竟系咪因为想访问英国之前咧就焦靓啲个头佢， 即系话要整齐 啊， 唔系整齐啲，因为即系话晒， 即系你话人哋之前唔整齐啦。 佢之前其实好飘逸噶，你唔觉得？ 系好飘逸噶，系啊，系啊， 因为佢比较长嗰头发啦。 你知唔知啲人点形容佢个头啊？ 系啊， 啲人形容个头就话戴咗帽嘅头咯。 嗯。 戴咗帽嘅头， 系 即系讲紧即系佢 平时啊， 唔 系啊，平时啊，佢个头啲人就话戴咗帽嘅头， 你会见到佢好似戴咗头盔一样， 系啦，即系帽啊头盔都有嘢罩住， 头盔嘅， 系啦，其实呢样嘢我有体会啊，想当年我做电单车手嘅时候咧，无论个车几有型。姿势几咁美妙，一去到面对当年情，一除开个头盔，人哋唔知点解刘华咧除开个头盔咧，仲可以揈一揈个头发，然后就好型噶，仲可以上个车咁样。我一揈咗个头发出嚟，得得 一样冇变过， 快食药啦咁样，系啦， 好，同埋仲要自己唱歌喎，开始啊，你就系啦。面对都行开啦，你 整下你头先啦， 即系嗰个数字就即刻出咗嚟噶啦。我都唔明嗰阵时我揸咗电单车咁耐咧，我话哦，点样可以令到人哋除完头盔之后 咁，系啦，揈两下嗰个前面嗰个水可以用。 但系跟住仲要咧，人哋咧你戴头盔可能咧块面额头嗰啲位会有个 空， 但系佢系唔会有噶嘛。 仲系医疗靓仔， 好通爽 嘅。 我又唔明点解噶喎，咁但系佢话咧，阿聪聪咧就话佢以前嗰个头咧就属于戴帽头或者头盔头咧。系啦，即系你永远都唔知佢纹路系点样可以摆到过去噶嘛？咁佢话咧，哇，唔知点解咧喺六月二号就话咧佢出席咗咧喺呢个维珍尼亚州咧一个悼念活动嘅时候咧，突然用呢个 all back 头示人，金色头发全部往后 gel， 好整齐咁样。 我咪话咯，佢系咪见得金正恩到啊？ 金正恩佢有佢唔系 all back 嘅，佢有分界噶，佢有。 金正恩个头啊，总之都好骨好。 金正恩系 all back 嘅，但系佢个头咧就细啲嘅。 系啊，即系佢有总之佢剃啦， 系啦， 咁就好总之好整齐啦，唔好似佢咁成日两面飞噶嘛，佢啲头发。 系咯， 大风啫， 系啊， 佢唔想用咁多嗰啲咧发型嘅产品啊，即系又话嗰啲 spray 咁啊，影响有啲空气嗰啲。 系啊，咁然后咧有啲人就话：哎呀，咪好咯，即系原来美国啲网友咧，即系梗系放过佢啦，都牙痕噶啦，咁样就话咧喂。即系原来你呢一个头发咧，就证实咗系真头发嚟嘅，即系佢话佢终于揭露咗个真相啦。就原来咧呢个系一个真嘅头发嚟嘅咁样。 唔系、哦，但系我喺网上面一揾特朗普头发，佢曾经被大风吹过个画面，真系好乱嘅。 咪就系话咯，即系话佢呢个真头发嚟噶，即系俾人哋终于咧解开咗个谜团啦。佢话咧三大秘密咧，终于就知道咧就系话嗯。佢嘅持久度終於都知道咗啦，原來佢嘅髮型係真嘅咁樣，但有啲人就喺度即係互相吹噓咧，就話其實會唔會咧啱啱相反， 佢个头咧系因为咧打完 golf 嘅时候咧，就戴一顶 cap 帽。打 golf 咧会热啊嘛，即系你户外咧湿晒噶嘛。佢话于是乎咧就话其实咧佢都系戴帽头，不过今次咧系焗咗油嘅，所以咧就全部就咁样 gel 到行晒咧，就全部向后缩晒出嚟咁样。哇！你话即系其实只有一个总统啊，哇个地位高到咁样啊，啲人先至会对佢一举一动，哪怕一条毛啊都咁着迹。想去讨论佢， 系咁亦的而且确几值得讨论嘅， 系啊，牵一发动全身 嘅、 哦。 前阵子咧，香港咧未有套粤剧咧，都攞 特朗普咯， 系啊，都攞粤剧特朗普得不到分数都有得唱咁样噶嘛，系咪？即系咪开咗一集系粤剧特朗普嘅，跟住咧就话咧，即系连美国啊嗰边嗰啲新闻咧，都真系嚟报道呢件事，即系好想知点样攞特朗普嚟做一个粤剧，你知唔知会有下集啊？ 真系噶， 系啊。睇咗訪問啊，就係 希拉里， 你好有慧根。 我真系，哎呀，我真系唔知道噶。 仲话呢一集咧会有咧粤剧特朗普大战粤剧希拉里。我想话俾大家知，因为我哋之前成日话咧啊呢一个嘅粤剧咧就吸引咗好多年轻嘅朋友就入场就睇下，即系我哋即系都算系国宝啊，系咪？即 系 系啦，粤剧啊嘛，系咪先？咁我自己咧，其实嗰次都有少少心喐，因为我都想知究竟你点玩咧咁样。跟住如果佢今次去到大战希拉里嘅时候咧，哇！即系究竟佢个发型？会唔会都落少少嘅不物讲下嘅咧？咁 我都好想睇下，真系啊！粤剧特朗普大战粤剧希拉里，会唔会可以整翻个调翻转就叫做沙剧Carrie Lam 咧？ 剧 哦，唔系即系粤剧特朗普沙剧 Carrie Lam 佢都对象。 唔系，如果佢睇下佢到时同大家道歉嗰个样，可能都 OK 嘅。 仲有 改改剧 系啦， 改改剧本啫嘛。 系啊， 总之我哋最紧要一定要捍卫住我哋个发型。咦，咁啊叶太都奋斗喎， 系啊系啊。 是否开心、轻松与高兴？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顽皮争恶，一斗油油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望着面前短发，多么的冷静，不再度会飘，不再共看星星。现在是长及薄，或速短发，愿可把你一一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顽皮争恶，一缕油油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这天好吗？可美满吗？碰到新爱吧，仍是爱笑，忘记了曾属我俩的歌吗？我也不很差，都有试过结识新女伴，仍自勉，迟早都不用牵挂。那日早长发，偏偏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仿似当天我共你。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郑伊健嘅长发 啊，颈都几长噶，阿鹿叫你长颈鹿， 佢无端飞起咗啦，同特朗普个头发一样，我支麦升起咗。 OK，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嗱，平时礼拜三咧，我哋有我们的噶嘛，我哋琴日咧就做咗我们的六四啦，所以但今日咧呢一个题咧， 有新环节叫你们的， 冇错，但都系我们的嚟噶，因为咧即系我哋成日话香港系美食天堂啊嘛，大家好中意食嘢，成日有搵嘢食嘅。我琴日睇咗个报道咧，佢哋就喺度。推介推介啲咩咧？ 系咪零食啊？ 唔系香港的美食沙漠，究竟有边一啲嘅区域咧？即系边啲 好嘢食嘅？ 你真系想揾一啲好嘢食入口咧，系觉得痛苦，冇嘢好食，冇啖好食嘅地区。 半山 佢边有嘢食噶？嗰度 有鲍鱼蛋咯， 系啊，半山都有嘢食噶，睇你半山边边咯。 半山边边都有， 系啊，有左边定右边 咧？你系中半山嗰边啊？其实你行落少少就有苏豪啊嘛，好多嘢食噶。 哦，咁啊，高半山啦， 系啊， 上半山。 哦，咁我唔知啊， 中背山啦， 系啦， 段背山， 段背山先有好嘢食。 段背山，你知唔知系点啊？段背山已于深宵。咦，今日啲歌咁好入嘅。 诶，我出嚟话啲歌好入咋？ 我唔系我会讲咩咧？我唱紧歌。 系 啦，咁有好多嘅网民咧，就系我觉得可能呢一个咧都系唔同嘅朋友。如果你住过喺呢啲嘅区域，会唔会都有一啲嘅集体回忆咧？就话系 嗰度冇啖好食， 呢一区咧真系冇啖好食。你想揾一间好啲嘅餐厅啊，各样嘢，甚至有一啲区域讲到啊，连快餐店啊、连锁式经营嗰啲咧都唔多嘅。 将军澳 嗱，将军澳又唔系喎，嗱，将军澳嘅 将军咁多个商场， 嗱，但系将军澳嘅某一个地区就系少嘢食嘅，就系话。康城嗰边， 哦， 佢话康城嗰边咧，即系有人， 哦，自成一角，咁又真系 系啦， 有 嗱有 嗰度系真系冇嘢食噶咯，因为我都去过几次咧，地盘，一系就楼盘，地盘楼盘楼盘地盘，冇嘢食噶。 有一个商场嘅，佢就话咧，有网民咧就话咁多年咧，先只得一间嘅连锁式经营嘅快餐店。 系， 如果你要食嘅话咧，主要系嗰度噶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其他地方食咧， 佢出城咯。 系啊，你可以同乌蝇一齐食。 因为点解我会提将军澳咧？因为琴日咧，当即系完事，我哋嗰个集会完咗之后咧，本来想食嘢嘅，咁其中有个 friend 咧，佢就住喺将军澳。我哋话我哋揸车嘅话咧，不如咁啦，我哋入将军澳同你食啦。咁样话冇嘢食噶，而家夜妈妈嗰度冇嘢食噶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我先至谂起咧，我哋最后拣咗个观塘咯，因为观塘一定大把嘢食啦。 观塘夜咗都会多嘢食。 系啦，但将军澳一入夜咧，即系佢可能净系得啲商场，你好似冇其他嘢。日咁样啦，已经。 嗱，仲有边一啲嘅地方咧？我就想问下豪仔啦。 系讲紧入夜嘅， 唔系， 其实 几时都冇。即系譬如头先我话康城嗰边报道就话得一间嗰个大家食完就好快乐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得一间嘅话咧，咁啊即系选择唔系太多啦。咁另外一个咧上咗榜嘅， 青衣啊， 深井同青衣两个都上榜。 深井你烧鹅开都开好嘢噶。 嗱，其实真系睇下你点样叫做好嘢食嘅定义啦。 系咧，所以我都觉得。 如果你话以深井为例嘅，其实佢真系。咧冇好嘢食系咩咧？佢冇麦当当， 系 佢就得嗰啲即系大兜镬， 系 咁你冇麦当当，其实已经令好多人咧夜晚宵夜冇得入噶啦。你好少会夜晚宵夜谂住入个烧鹅饭噶嘛。 同埋佢话咧嗰个咧，大家都快乐嗰边咧，啊佢个呢个系快活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咧长期排长龙噶，系咪噶？ 一定排龙噶啦。 就系因为选择少， 系啊， 所以咧佢哋就会咁样去归类为咧美食沙漠，就冇乜冇啖好食。 其实算系噶，我有几次咧，如果要买嘢食咧，我老婆都话。一系出边买，如果翻到去屋企咧，落楼下咧，除咗叫远啲之外咧，都冇乜心机食。 系 系啦，嗰阵时江湖传闻吓， 咩啊？ 就咧曾经其实咧，我哋深井咧就去开过几间咧新嘅即系食店嘅，仲要系咧做到停到手嘅，好好味嘅。咁 但系咧，跟住 但系咧，江湖传闻咧就佢好快就已经败走啦。咁啊，我哋都奇喎，咁好生意都败走。 同埋深井嘅租理应又应该唔系最贵嗰扎。 咁咧，江湖传闻咧，佢就话因为咧嗰度啲。啲食肆啊，就好多都系咧，即系 即系个别生意， 个别人士经营啦。咁就有啲个别意见咧，就会出招咧，就会令到佢咧做唔成生意， 加佢哋大租咁啊。 佢又唔系用加租，佢系用个别人士嘅方法咧。总之可能就唱衰啊，或唔知咩咧，又唔系去到呢啲就唱衰定唔知点样咧，好古怪噶，系啊， 好惊， 系啊。 跟住我有冇开错题啊？ 系啊，唔系，但系咧我又有啲信，因为点解咧？我哋眼见嗰度。开好多间唔同嘅食肆咧，次次都做唔长 嘅。唯独是卖烧鹅嘅就做， 唔系唯独是系，总之不嬲做开嘅就做开啦。 哦 okay、 但呢啲江湖传闻我都唔信嘅，真系。 不過我又唔明點解嗰間咁好食嘅都要敗走咯， 係 啦，係我都唔明點解嘅真係。 咁我哋即刻鏡頭一 快啲鏡頭一轉啦， 其中二區嗱都係上咗榜嘅，有人咧佢哋嘅評論就係話咧， 青衣都大 咯， 有冇變區先？ 青衣城就真係有好多嘢揀嚟食嘅 ，OK 嘅 OK 嘅。 但係除咗青衣城之外，你想喺其他青衣嘅地方想揾到啖好食嘅話咧，都唔容易，係咪真咧，豪仔？ 佢都有其他嗰啲，譬如話泰領啊嗰啲嘅， 即係都有一間半間有得揀， 一間半間咯。咁但係你話美食喎，講緊。 嗱，你美食嘅定义系咩先？ 真系咯。 如果你话 有得食同埋美食嘅两样嘢， 你话要扫街，有冇好多小贩大排档之类嗰啲咧？咁青衣就真系少嘅。 系 系啦，头先你话深圳都冇嘅，你唔可能有冇得篤鱼蛋啦？嗰度起码冇得俾你篤鱼蛋嘅。咁如果你话咧要去到讲紧荃湾穿龙街嗰啲咧，上次我哋咪讲过咯，哇咩狗仔粉啊嗰啲都有咧。咁頭先我講嗰兩個區就係冇咯， 就係咯。哦，咁我想話馬鞍山都冇咯。 嗱，馬鞍山咧就係話從前咧係第一位嘅，就係呢個美食沙漠。但係呢幾年咧，即係多咗咁多商場嘅時候咧，選擇起碼叫做多咗少少。佢個第一位咧，美食沙漠嘅第一位保唔住啦。 哎呀，咁咪好咯， 脱 貧 喎，馬鞍山嘅居民開心啊，真係。 仲有咩係美食沙漠咧？好啊， 出嚟 聽下。嗱， 譬如麗景區。 哦，咁肯定啦。 細路 我上去嗰度又冇嘢。 祖廟村 唔係佢太細啦。 系， 佢得一个商场，个商场就得个两三间，我哋派嘢嗰次都去过啦。 系啊，所以咧佢就话丽景区咧就系冇咩食嘅，东涌都唔见多。佢话嗱，虽然有咁大个商场喺度啦，但系东涌佢成个即系 outlet 咁样喺度噶嘛。 系啊， 但系佢话咧真系可以俾大家有得选择嘅， 但系嗰啲都系系啦，都系啲高档铺嗰啲唔系高档铺啊，即系好高档次嘅餐厅系啊连锁。 如果系咁嘅话咧，丽景啲街坊咧，我估咧应该就会去咗葵芳咯，因为葵芳。你有葵涌广场咧，里边嗰层 就 有扫街小食啊嘛，哇！嗰度真系流口水都流埋， 嗰度有好多嘢好食噶。我喺葵青剧院咧 on show 嘅话，我最开心。 系啊系啊系啊， 每一餐都可以食唔同嘅嘢。佢哋而家间个汤饭好食。 我哋讲翻三文， 好好唔好意思啊，兴奋咗。我谂住你今日冇得食啊嘛，我咪讲多啲嘢食嘅嘢咯。杏花村系上榜嘅，佢就话咧，唉， 因 为 得 个 商场啫嘛，又系 通常咧，即系如果都嗰度咧都得一个商场，但其实嗰度住嘅人都多噶嘛。 系啊， 咁咪就话咧，嘢食嘅食肆就唔多啦，咁样。另外呢个咧，我都即系举手话 系。系咩啊？ 何文田。 何文田，哦， 系啊，如果爱民村嗰度又系得一个 爱民村，你都仲叫有个商场啦，但其实而家何文田起咗好 多 新嘅 楼 啊，系啊， 但系佢哋下面咧未必有商场。 系我先话而家嗰啲咧叫大型私人屋苑嗰啲咧，佢仲会所啊嘛，佢唔种街市，唔种嗰啲叫做有小百货嗰啲咧， 小店乜都冇。 所以我咪话我家姐嗰度叫做乌溪沙，乌溪沙唔系马鞍山，再入啲嘢乌溪沙，咪又系会所，跟住你去买嘢，好彩人哋隔篱对面嗰啲私人。系开起咗个小商场，咪小型商场，但系独市咯，系啦，咁你就夹硬食要买贵嘢，就 系 冇选择噶，又 系啊，因为就外卖咯，咁样 外卖有阵时太远都未必送噶嘛，呢个咧就另外一个例子啦，小西湾系排喺第九位嘅， 小西湾啊，哦，柴湾小西湾 系啦，佢就话咧，诶，系嗰边咧系有大型屋苑商场嘅，不过咧食肆种类就唔多，但佢起码咧都有两间嘅连锁店咁样嘅，但系除咗嗰两个之外咧，你想搵嘢食就难啦，咁 所以你。听到呢度咧，你会感觉佢嗰个美食嘅定义咧，其实就唔中意连锁店， 系啊， 佢中意有啲打单挑嘅个体户啊、小铺啊嗰啲咧，就通常就好食好多。 我琴日喺天后嗰度咪话好多咯， 一 条 街你去到清风街嗰度咧，食到嘴都歪埋真系。 搬得几好啊， 系啊， 我嗰头都真系真心几多， 系 啊，好 嘢食 噶。 总之唔系连锁咯，因为你觉得连锁咁又系你呀咁样，我边度都食到。 咁但系你好少会称呼连锁店里边嗰啲叫美食嘅， 系。 系先真 系， 即系嗰啲又话嚟俾你衣食嘅啫嘛，有饱肚啊咁样 咧。 嗱，我哋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听到之后咧，即刻有啲回应嘅。 好啊， 都话何文田啊，何文田都有何文田广场喎，即 系 都有嘢食噶咁样。跟住阿 Dennis 咧就话咧，观塘晓丽苑都系啊，八母啊，咩都冇。 观塘我以为呢区已经好好嘅添， 可能某一 晓丽苑 我 又左系咪左上山嘅？我去到 嘅， 新秀茂坪啊， 秀茂坪就唔同啦。 咁我冇办法嗰度真系。 佢话咧，另外咧，阿 Susanna 咧就话咧，康城站咧真系乜都冇噶，不过将军澳有几个站噶嘛，由调景岭去到宝林站咁样咧，有商场都有好多地铺食肆噶，开夜早都开噶，可能康城嗰边就少，但其实将军澳咧就多嘅。 阿 Dennis 话咧，小西湾排第九，佢完全唔同意，系啊，咁佢喺嗰度住啊定，咁佢如果唔系佢使乜咁讲啫？可能小西湾有啲细铺头，所以咪话美食嘅定义系啲乜嘢？ 都系要去细铺头咯。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最哇！ 我突然间觉得咧，最叫做美食绿洲咧， 啊， 我真系想话，应该系咪嗰度有成三个区连成一体咧？油尖旺 啊，都应该冇嘢食噶啦。 系啊，嗰度真系 点都有得食啦。 即系你谂下，你只要系呢三个区咧，边一笪地方咧？嗱，你由一个太子开始计起咧，太子旺角 左 油麻地佐敦一路去到尖沙咀， 系 都系赢噶。你冇一个你嗱，佢有连锁店又有，佢， 嗯， 有街边啊、地踎啊，全部都有。 嗰啲系旺区啊嘛， 真系旺区。 睇唔睇到其他头先即系入咗榜噶啦，即系大家认唔认同另外一件事咧？即系有人咁讲啦。咁啊，即系入咗榜嗰啲咧，佢哋都未必系喺一啲最市中心嘅地方，又或者系新发展出嚟嘅地方。 阿方话咧，大埔工业村佢话沙漠中的沙漠咁， 哦， 样。咁你工业村佢啫，全部都系自成一个。 系啊， 你一栋工厂， 你就好 难 揾。食嘅 嗰度就唔系， 佢都好难行出去最近富善村嗰边咧。 系 行出，如果你谂住要喺嗰度工业村翻工，你要食个 lunch 嘅话，一嚟一回可能都半粒钟。 同埋咧，你话咧，同样都系港岛区咧，譬如头先你讲小西湾咧，咁不过地理系争少少远嘅，譬如李景湾咧，嗰度一大幅上咗 西湾河啊， 西湾河好多嘢食噶， 泰安楼嗰度啊， 就系啊，我想话你谂下，都系叫做港岛区啦，都系一啲佢都多楼盘噶， 系 佢，但系嗰个飲食嘅架構就唔同喎，就算你計翻即係嗰啲大屋苑咧，頭先譬如你話杏花村咧，咁，你同黃埔啊嗱。黄埔花园其实佢都系即系一个类似自成一角咁样嘅屋苑啦，几多嘢食先得噶？ 佢真系自成一角到佢要有乜有乜啊！ 佢有喂，咁佢真系要自给自足噶嘛？ 系啊， 如果佢唔开咁点搞啊？ 系啊，即系佢既系自给自足之余咧，啲嘢食又 系 多噶， 但都有少少咧。我计到个少少嘅 pattern 咧，就系一啲咧旧区咧 就好啲， 就好啲， 系 即 系 系啊！你头先讲嗰啲大部分咧都系啲新啲嘅区域嘅话咧，可能发展嗰阵时咧冇谂得咁清楚，又或者好多大嘅財團就已經進駐咗，就佢哋話曬事咯。 咁嗰啲都係美食嚟嘅，不過通常前面加兩個字精緻美食咯。 太精緻即係貴啦。 係啦，咁你就冇得話夜晚拍個宵夜嘅時候咧，咁點樣落去叫個鵝肝咧咁樣？哎呀， 叫鵝肝唔該曬嘅， 真係而家 你宵夜食到咁豪啊！ 我聽到你咕咕聲，你個肚。 係啊，究竟有冇邊一區嘅美食你仲係好想講咧？網上留言啦嚇。 同文翠山会谈之后举行共同记者会上，赞扬约翰逊工作好好，亦都提到侯俊伟同样表现出色，但系就话唔认识高文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8点，升187点，成交金额44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2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4，升4.2；友邦保险73.95，升1.75；盈富基金27.45，升2.5；中国铁塔2蚊，升1毫；建设银行6.16，升2仙；中国平安85.55，升3.5。工商银行5.63，升5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9.964，瑞士法郎7.905，澳元5.49，加元5.863，新西兰元5.202，欧元8.83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0,786点，升377点。港金现价报12,408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6.41美元，卖出1,32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仍然受到路陷影响，来回方向近住仁爱街市对开咧快线封闭，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仁爱街市对开咧快线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香岛道方向黄竹坑啦，近住寿山村路一段挤塞。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消防局行人桥面方向旺角、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周末有情人系边种？ 是一种龙舟之情，因为我思芬和崔杰彤希望用笑声为所有在男女关系这个苦海之中的听众提供动力，不断向前撑，直至去到幸福的彼岸。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天气这么好，去海边钓鱼了。 一号风球、啊、安不安全的？可能有涌浪的。 哪会有事啊？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星星土，你咁中意干净，如果洁净程度嚟讲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阿一呢？ 阿一呢个洁净程度呢，表面俾人感觉可能佢系二三咁样嘅，但系呢我觉得佢应该系有八嘅。 Hello， 我系星星土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哎，承接住阿祖头先讲呢一个咧，叫美食沙漠咧，我想讲下嘢食咧。嗱，呢个咧，我平时食得少嘅，我相信咧，你两位咧就压得，特别阿天压得多啲。零食。 我食最多 啊！你都食得多噶，原来 哇！佢屋企都系有一样有个零食柜嘅，好、多时咧，佢阿爸都要执走佢啲过期嘅零食嘢啦，跟住俾阿爸食嘅。 哎呀，我好羡慕啊！其实你知道我好想食零食嘅，但系咧，我由于自己同某一部分嘅零食绝咗缘咧，我冇嘢拣啊！真系嗰啲最好食嗰啲咧，香口啊、菠萝脆啊嗰啲咧，我全部望住我，唉、哎，真系浅尝啊得。即系唔可以好似人哋嗰啲好放纵咧，成包薯片怼晒咧，我做唔到啊！真系 好多时咧，阿田咧真系几好嘅，因为咧我哋啲同事就几好嘅，好多时买咗啲去完旅行啊，买啲嘢翻嚟咧，跟住咧每人攞啲啊，攞啲嚟食啦。你啊好多时都唔系。 呢、這个系我上个礼拜其中一个嘅零食，你继续 再想睇下先。 好多时曾志豪咧都唔系，哎呀好啊好攞攞。 OK 啦，都唔算太过分啦。 但我系一日我系食晒噶。 唉，最衰我食唔到咁多条朱古力条咋嘛，又似你真係。我见到都羡慕，有朱古力有嗰啲橡皮糖嗰啲咁嘅囉。好嘢嚟㗎。 咁你啲好羡慕㗎啦。 即系朱古力，我唔可以食晒，我就好羡慕 啊！呢一排咧，因为我完咗演出啊，所以呢一排咧我系严重嘅。譬如我琴晚都食咗一包薯片，一个嗰啲咧公仔面嗰啲，你咪炸碎咗去食嗰啲， 系啊，妈咪面嗰啲嘢， 同 成桶嘅朱古力， 哎呀， 朱古力豆， 好开心真系，你又冇笑，你又唔生暗疮，又唔喉咙痛， 唔系我都有担心嘅，但系因为我之前咧真系勒住咗自己太耐啊，我决定俾自己两个礼拜任性。咁， 但你望住阿天，你就唔敢放縱噶啦。 我每次寫百無禁忌稿，我總有一包嘢陪住我嘅。 係咪啊？ 係啊。 你哋兩個其實有咩分別咧？嗰啲藉口咧，係好嬲啊！飲翻杯先。我寫稿有杯零食，有包零食陪住我 咁先有靈感噶嘛？ 放縱自己嘅程度真係。 放縱自己同放棄自己一線之差。 喂， 我係放縱，阿天係放棄。 我淨可以食蛋糕仔啊！你知唔知啊？陰公因為唔熱氣啊嘛。我無人可以食住蛋糕仔。 有啲嗨啊！點解你唔食零食啊？唔好養生啊！只系唔热气嘅， 但系有一啲嘢咧，我尽量都唔食嘅。雪糕我系唔食嘅。 我平时都食得雪糕咯，但系如果我唔舒服啊，血压低嗰排我就唔食。 仲要啱啱煲咗汤嗰阵时咧，我真系唔会食雪糕。嗱， 呢个游戏真系几好。嗱，不如讲日常铺应该有啲咩啊？ 你识讲咩？ 你要识嚟讲咪当贵咯。 唔系啊，你识讲嗰啲药性先得噶。佢咧早两日咧就做咗个咧，即系大陆啊，佢话咧而家咧。呢、這個零食經濟呢原來咧，哇，賺好多好多錢啊！ 喂，梗係啦，佢哋應該係嗰句叫本小利大係咪啊？ 你可以咁講，唔係同埋因為咧，而家啲人中意食零食咧，佢有個原因嘅。我先講咗佢有幾可怕先咧。佢就係舊年咧，即係講緊主要講內地啦，因為佢冇計埋我哋嘅喺零食嗰個排行榜度，內地食咗幾多少錢嘅零食咧？ 嗱，佢已經有十幾億人啦，咁多數字肯定斷配上啦， 唔止係幾十億咯，我覺得唔止多過呢個數咯， 即係。即系 百亿咯，应该系 个计数机咪打爆咗啦。 佢两到啊，佢 唔系好在佢写咗中文出嚟，两万亿 哇！哇，两万亿， 净讲零食啫， 又好合理喎。其实 即系已经唔系讲紧话你食咗几多只小龙虾， 定系本地 自己压咗啊？ 自己压咗两万亿， 唔系话生产咗，而家系压咗啊！即系话消费磅咗水噶啦，已经。 其实真系唔难嘅，因为咧，首先佢哋多人啦， 人多嘛。 我知 你嗱，你谂下你自己啦，你每个人自己，你第一次零食你买几多钱啊？你可以计到噶， 我可以去到 几百蚊， 几百蚊噶， 我唔会买几百蚊，你知我啦。 你百几蚊都会啦。 佢成日嚟我屋企就阿祖话我去攞啲有冇朱古力啊，佢就会自己上嚟就攞噶啦。 我去检视下有冇嘢过期啦。 哇，好犀利 啊， 真系。 好似你啊，真 系 屋企 咁 啊，成日过期嘢啊，你哋。 但系唔好上屋企，上屋企得蛋糕仔。 系啊，同埋冇汽水 啊。我哋自己挨得住。 系啊， 我冇汽水，因为呢啲零食咧。 我礼拜一有蛋糕添啊，你礼拜一上嚟嗰阵时。 系，你生日啊嘛？ 唔系啊。因为有个免费蛋糕，我决定礼拜日攞，你哋礼拜一上嚟咪有得食。 我都有蛋糕仔啦， 系啊，好啊。 但 系 你秒紧噶嘛？ 你阿仔食嗰啲，你咪食咯。 我都想蛋糕啊！ 好啦，点解佢话咧？要食到咁多钱嘅嗰个零食咧？ 系咪啲人都有卖手信？即系都系即系零食，因为都可能系。 我觉得自用多啊，零食 自用多嘅。除咗咧，因为你话钱多之外咧，佢话仲有一个新兴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有呢个网红经济喺度。 哦，网红都食，唔系我唔食啊，咁啊。 唔系，嗱，佢系好得意喎。佢因为网红嗰个运作点咧，即系当然知道嗰啲就话，想 show 俾你睇咧，就我食咗个零食啦咁样。但你谂下，即系就算刘德华、周润发。佢同你就係食翻嗰條即係大肉腸嘅，都唔係好特別啫。即係 可唔可以唔係大肉腸咧？而家你知唔知香港零食 朱古力都得㗎嘛？係咪？大肉腸 唔 係 呢個我平 時大肉腸 呢個我平時食得㗎嘛？又佢唔熱氣啊嘛，又唔會喉嚨痛。我屋企啲零食唔係蛋糕仔就係大肉腸。 嗰条系鱼肠嚟嘅，又唔系大肉肠。嗱，香港咧啱啱最近做咗个咩头几哦， 系啊，零食调查咯， 系啊，第一位已经系唔再出嘅四方王，即系你讲嗰个啦，好冇？ 都唔再出，我点用啫？ 你唔好讲大肉肠 啦，即系话咧，佢哋如果净系食传统零食咧，就算你点样网红法咧，佢都话喂都冇嘢好影咁样，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多咗一批生力军咧，就系叫做。网红零食，即系话咧嗰啲零食咧，其实专门咧，其实唔系爱嚟俾你压得好食嘅，系专门俾你爱嚟压得咧，可以影相啦，同埋即系晒命咁样，但系好得意 嘅 喎。 零食嘅攞嚟食噶啦，攞嚟影做咩啫？ 唔系影完之后， 唔怪之我做唔到网红啦，系咪？我咁谂嘅。 唔系，佢同你系咪网红无关，系嗰个零食度身订做。佢话啲网红啊，或者咧啲中意晒呃 like 嗰啲网友咧，特别中意买呢一类新兴嘅零食。譬如头先你无论你嗰啲咩蛋糕仔啊，你朱古力糖嗰啲咧。都系就咁啫嘛，你最多话好好食，好好食咁样。好啦，佢而家有个原来大陆咧有一个好红嘅薯片咧，唔系咩特别牌子， 唔系咩特别口味。 佢系谂住去点样去食，同埋加啲咩落去食。 都唔使，佢只系需要话俾你听，佢呢个薯片个名叫做咩咧？叫做单身狗粮。 哦，单身狗就 即系俾 个 名。 佢成个包装咧就有只咧，有只嗰啲唔知叫做骑士狗嗰只，嗰只狗嘅种咧，好可爱咁样企喺度咧。咁然后咧，佢系写住单身狗粮，咁咧就 系 普通薯片味嚟嘅啫。咁但系因为咧，佢设计到就话啱你啲单身人士食噶，呢系啊狗粮啊嘛，佢哋成日都咁样即系自嘲噶嘛。佢话净系咁样嘅单身狗粮咧大卖啊，因为个个都中意咧影住个包装咧，佢里边嗰啲叫做光棍好多噶嘛。哎，我终于揾到自己嘅主题曲啦，或者话呢，我就系配食呢一包单身狗粮噶啦。哇，就咁样呢个薯片大卖， 就已经大卖啦。 系啦，咁佢就系会同普通啲薯片咧就唔同噶啦，咁样。 哦，咁佢其实都好简单嘅呢个做法。 但你要谂到咯， 系啦， 你要谂到， 你要 突围而出咯。 香港咧呢阵子咧，譬如有阵时我哋都会有好多成日话，即系日本直运过嚟嗰啲咧，就好似好值钱。 系啊， 但通常都会去一啲可能日本嘅超市啊，大型嘅超市先有噶嘛。佢呢阵子咧，我谂都差唔多一年啦。 系 呢几个月尤其多，就咧运咗佢咧系嗰啲嗰两间旗舰店嘅便利店，佢哋咧就有一个嘅counter 咧就会话日本直运嘅。 系 佢哋嗰啲嘢咧卖嗰啲嘅零食咧，真系好少喺其他嘅超市有得买嘅、 哦，特色啲， 特色啲。譬如我上个礼拜就忍唔住啦，就买咗五包薯片啦。因为其中一个虾条系乜嘢咧？有紫胡椒味虾条， 哦，正哦， 真系好正啊！咁琴晚就唔小心食晒啦。另外咧买咗四包咧芫茜味嘅薯片。嗱，芫茜呢一样嘢咧，好多盐啊喺度， 芫茜啊， 芫茜。咁跟住咧，有好多朋友咧去到日本系特别素嘅，因为佢哋有可能佢哋嘅百力斯啊，跟住仲有薯片啊，特别呢个味道咧，香港好少有得卖。佢而家直接運嚟香港咧，就喺呢啲便利店有得買啊！ 但係芫茜唔係即係平時我哋走青嗰兜嘢， 有啲人選擇走，但有啲人好中意留我，我就好中意食 芫茜皮蛋湯嗰個芫茜。係 咯係咯係咯，好搞笑喎！真係。咁跟住咧，其實似啊，佢有啲係咩咧？譬如話佢專門出咗一個咧叫做 CD 唱片嘅水果朱古力咯。佢就佢個造型咧， 叫 CD 唱片朱古力啊， 即係一隻 CD 咯 啫嘛，即係以前嗰啲。 係啊，佢其實而家就變咗隻 CD 咁大嘅 size 咁樣，似就似眼鏡朱古力啊，我覺得。跟住咧有一個咧就話咧就係真係好多網紅好中意嘅，就叫做咧死神辣條。 哦，即系食到你辣， 即系食火火辣辣嘅。 系啦，佢一盒咧，卖七个几啦，得一条零食喺里边嘅啫，就一条，你当系一条好粗嘅薯条咧。 超劲辣！ 佢就话用全世界最辣嘅卡罗莱纳死神辣条辣椒咧就制成嘅，嗰个辣度咧就150万至200万度啦咁样。咁咧一盒得一条，佢话咧啲网红好中意买呢条咧。 七个几啊？ 七个几啊？一条啫嘛，佢又唔系好贵，但系咧。佢话啲人我嚟做咩咧？就系 影相， 影咧，然后就 系 俾人睇住自己咧辣到咧，即系有今生冇来世嗰个样咧。系啦，佢话呢一批咧零食叫做咩名咧？叫做颜值零食啊，即系专门咧就系卖相要靓啦，要有噱头啦，仲要有所谓咧，即系俾你可以我嚟呃到 like 咁样。 零食啫，都要搞咁大难餐嘢 唔系嗱，你谂翻你主餐而家都系噶，你而家你要食主食。你平时就咁话食个猪扒饭啊，就已经算数嘛。而家新兴嗰啲全部都系咧，一系就个盘碟好靓，一系咧就嗰个盘可能哇整咗唔知咩牛扒好靓啊，即系 有 插支蜡烛啊，有心形啊，越嚟越多花款噶嘛。甜品已经一早赢晒啦，甜品你仲会食普通嗰啲钵仔糕咧，就旧式嘅。新式嗰啲甜品你直情啊， 哇， 好似 翘晒花啊，咁就整盘花出嚟俾你噶嘛。 成只好似火山雪糕啊，或者咧冧到五层楼啊，即系全部都系影咗先噶嘛？呢啲真系叫做颜值经济咧。佢话原来系最赚钱的， 都真系嘅。你 坚赚钱， 就算唔系谂零食啊，就算系嗰啲咩明星去着咩衫啊，佢用咩化妆品啊，佢摆喺个电脑前面啊，即系拍咗条片咁样嘅话咧，哇，已经叭叭声咁样升啦。 但佢本身有 caption 啊， 系，但佢要本身嗰个产品咧。佢要係就算普通人見到都已經 係食到個水， 係啦，已經食到個水就係佢有噱頭咯。即係你直情話哇，你有冇見譬如佢有一個飲品咧，好簡單啫嘛。佢話用啞鈴做包裝嘅一個嗰啲能量飲品，咁佢話咧，你只要咁樣改一改呢個包裝造型咧，啲人就可以攞嚟拎住嚟影相，話我今日拎住兩個啞鈴，原來就係要做到呢、這、一個即係天生就俾你帶到一個呃 like 嘅 pose。最好是咁样啦， 哑铃帮到手， 系啊，都几好噶。 你点样帮佢谂啊？你头先咁朗朗上口，零食之手， 好似系你念念不忘喎。 佢阿曾志豪 包装咯， 系啊， 用条底裤做包装咯。你一打开条底裤就掹到条豆肠嚟食咯。 就弹出嚟系咪？ 系咪太核突咧？咁样， 你既然要咁样帮嘅话。 你问噶，真系离晒谱啊！真系真系。 青春是自由地飞翔，到没事能站起，不是流向的时期。自己喜欢你错也错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有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青春自负和自卑天下，让热情亮起不安，但有种勇气，暗恋到很美，我以我空想无限塑造才完美，你吻到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又隔着距离，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便瞬间陷入冥想，想见你。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有点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下次跟谁谈恋爱，就算轰烈，但我都记得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首先呢只系林咏彤嘅歌曲啊，忽然又想起你啊。 电话号码。 1872388 打我嚟做咩呢？ 冇错，因为12点半之后我哋有猜猜我是谁。 係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下，咁题目系咩呢？我哋稍后玩嘅时候呢你就知道系乜嘢啦。 好啦，打定电话嚟登记先啦，1872388啦，唔該晒。 嗱，头先曾志豪咧就讲咗特朗普咧就去见呢、這个我哋英女王啦，系咪？ 咩叫我哋嘅英女王啊？ 小心啲， 政治真系唔正确。 系点帮 你收啊？咁样 唔系佢系得嘅，佢家族嚟噶嘛？ 咁又系，佢自己认 系咯。佢做嗰度做奶妈，由细做到大噶啦，已经系 睇住查理斯大啊嘛。系啦。即系其实咧，呢啲外交嘅嘢咧，真系做 你系外交定外家嘅嘢啊？ 外 都系你外家嘅嘢。 外交嘅嘢咧，真系做少啲功课咧，都唔掂当嘅。 点解啊？ 但系佢哋咧，即系讲一啲，即系唔好讲佢哋其实谈论啲乜嘢咧。但系即系佢喺心，即系佢哋当佢见面嘅时候啦，佢哋嗰啲打招呼啊等等嘅嘢咧，即系都好多嘢可以讲到嘅。譬如而家咧，即系特朗普夫妇啦，即系同埋佢啲仔女啦，佢个女婿啦，其余嗰几个细路咧，都有一齐去，话系啦，去见英女王喎，系咪？点都一齐一家大细。走去啦咁，系啦。 呢个你自己嘅谂法啫。如果你见英女， 罗永永嗰啲咧，考试都唔准考嘅， 即系花仔花女嘅衫。 佢梗系去见英女王啦，系咪先啊？咁你估边个入得场啊？ 啊，有人入唔到啊！嗰啲仔女， 你估系啊？你以为佢一家大细去，你就全部有得抢？ 老母讲下佢一家大细有咩人先啊？ 咪就话佢两公婆啦，咁当然佢老母一定得啦。 系咯， 佢 女啊。 咁就有个系啦，佢结咗婚个女咧，同埋佢个女婿啦， 系， 仲有其余三个仔女啦，咁一齐去嘅，即系一齐都会去。 我觉得仔女都唔入得， 女婿唔入得，女就得。 哦。老婆我见到佢哋一齐影相嘅， 净 系 系 咯， 仲着咗好似 Donna 嗰件裙咯， 唔系啊，唔系嗰晚啊，食饭唔系嗰晚， 系 啊，同埋我真系有再睇相，真系唔似， 系啊，好啦好啦， 近似啦系嘛，系啦， 好似啊， 白色嘅就都只不过系 戴埋啲帽噶， 有戴帽白色就 有埋个边噶，好似噶， 飞咗喺嗰条边， 白底黑， 仲有咧，仲有咧， 咪就系讲紧啦， 我话净系女可以入去咯，女婿唔入得。 嗱，其实咁嘅。咁啊，特朗普咧就肯定得啦，系咪？因为即系佢哋都系主人家啦。咁咧，佢个女同埋个女婿都可以。 因为佢哋系咪有官职咧？ 系啦，只系因为佢有一个顾问身份喺度咋。其他仔女就对唔住佢冇得入场啊。 可能佢啲仔女都未必想入咧，系你咁想入啫嘛，田。 唔系，咁你嚟得嘅时候， 系咯，都嚟得咯，我都一场嚟到英国咯， 谂住都系。 系啊。 咁诶，可能啲你谂下嗰啲即系政要嗰啲啲仔仔女女啊，可能只不过觉得我想嚟旅行嘅啫嘛，我嚟睇下英国嘅啫嘛，有飞机我嚟搭嘅啫嘛， 我都想睇下查理斯啦，好耐冇见过呢啲，即系喂你咁耐都做唔到阴功嘅真系。 嗱咁啊， 系啦，即系递下佢。 外交嘅风波就出现。 系啦，然后可能仲同佢讲话，查理斯你嚟美国，你可以选啊嘛，你选总统唔使等佢退位啊嘛， 系咪先？系美国人，佢真系可以选总统。 诶，你入籍咯，慢慢住啦。 佢嗰个新抱都系咁啦，系咪？ 系啦，系啦。 咁啊，跟住咧，嗱，佢啲仔女会点样咧？就可能咧就因为佢下一层啦嘛，咁可能就会同阿威廉王子同埋咧亨利王子见面啊咁咯。 哦， 即系咩？佢啲仔女系咁样。 即系特朗普啲仔女啊， 就净系可以见威廉嗰啲，就见唔到英女王。 系啦，即系 我见到威廉同埋凯特有份去食嗰个晚宴啊。 唔系，因为佢哋都唔系得一餐啫嘛，咁所以咧系啦，都有啲机会。 嗰餐系最大噶咯。 系啊，嗰次嗰餐就系英女王只系邀请嗰四位啦。 哦，嗰啲就食散餐噶咋？你喺英国街边得笃鱼蛋咁样。 咁另外，系啦，佢哋即系一见面，哇！你好啊，英女王咁样噶嘛，系咪？ 系系。 咁你知唔知特朗普原来佢都犯咗个规噶？ 佢揽佢啊？ 系啊， 佢次次都揽噶 佢。佢搏即系 掂 佢膊头啊！你好咁样喎。 系。 好上次好似衰咗一次噶啦，已经。 佢触犯咗规例啦，因为英女王 喂你扣留佢护照。 咁又冇，只系俾人影到佢触犯到你，唔可以咁样咁直接去掂英女王。因为要掂英女王嘅时候咧，系要申请噶。 入纸先， 我想问嗰张纸， 我想一个月之后掂英女王个膊头一次， 系啦，可以嘛？ 跟住英女王就会话俾你听，但系佢膊头左边已经申请爆咗 quota 咯， 同埋 右边都 OK， 右边都 OK 咁样啫。 同埋要净系嗰个位期得唔得？真系要入纸申请咧，等英女王批准你先可以咁样搭佢膊头掂佢噶咋。 但我估而家英女王 拒绝搭咩佢噶？ 但系我觉得佢又唔会嘅，因为好似话咧， 边个可以入纸申请？我哋可唔可以噶？ 我唔知。 同埋，我想话， 试下入纸申请咯。 郭佩凡议员咧揽住条鱼嗰个咧，我就谂起异曲同工，系咪佢下次都可以入纸咧？申请我要掂咗条鱼先得。 你知唔知咧？譬如咧，阿威廉同凯蒂咧，其实唔可以喺公开嘅地方咧叫佢 grandmother 噶。 啊，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咁叫佢。 咁 咪 叫佢咩？ 佢哋系女王陛下咯。 系啊， 系啊。但系佢话而家咧已经有少少唔同咗啦， 开放咗少 少啦。即系就算系你公开咁叫啊，咁佢哋都觉得问题不大嘅。 定系佢哋会用翻香港啊 ，Hi Auntie 咁样噶？ 唔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特别会议，讨论逃犯条例的修订后，多名民主派议员包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要求他下台和撤回修例，场面混乱，持续大约10分钟。有民主派议员报称受伤。新民主同盟范国威说，会后要求李家超回应质疑，期间和保安员碰撞，手指头受伤，有血迹但是没有大碍。范国威批评李家超不断重复答案，犹如人肉录音机，不敢触及内地法治情况的问题。公民党郭家麒说，混乱期间发现有秘书处职员受伤，认为始作俑者是李家超和特首林郑月娥。 环亚体检集团在佐敦的办事处外贴出通告，宣布清盘结业，并已经跟足法律规定遣散所有员工。通告说，过去几个星期不断受到有关 HPV 9价预防疫苗的报道困扰，强调有关疫苗都是由默沙东药厂生产，以适当的方式运送和储存，公司没有收到任何顾客注射疫苗之后不适的投诉。公司向超过2000几个未使用或者未完成注射疫苗的顾客退款，涉及金额超过1000万。通告透露，公司户口两星期前被银行冻结，负责人亦都已经惹上官非，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清盘结业，并向顾客致歉。内地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在社论评论六四，认为是事件是疫苗，提高中国在未来对付任何重大政治动乱的免疫力。文章指出，遗忘事件是为了令国家走出阴影，避免冲突，并且协助所有中国人民面对未来，认为六四事件只是褪色的历史事件，而非真实的纠缠。社评强调，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快速改善，证明避免争论的政策促成国家经济起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伊朗会继续抵抗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哈梅内伊在德克兰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0周年的活动发言时说，抵抗敌人过分的要求和欺凌是压制敌人的唯一途径。他说，伊朗不会理会美国的谈判提议，美国的用意是迫使伊朗投降，抵抗要付出代价，但投降的代价更高。哈梅内伊又说，伊朗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进步，当前已经具备敌人都夺不走的军事威胁能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3点，升192点，成交金额44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2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8，升4.6；友邦保险73.95，升1.75；盈富基金27.45，升2.5；中国铁塔2元，升1毫；建设银行6.16，升2仙；中国平安85.5，升3毫；工商银行5.62，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12，瑞士法郎0.992，澳元0.7，加元1.338，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0,773点，升365点。港金现价报12,408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6.28美元。卖出1,3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4日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你哋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你最近有冇睇电视啊？有冇见到咧爆机达嗰拍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个广告啊？ 有啊有啊，个广告咧好似打紧机咁嘅，入面提到展翅清洁计划提供嘅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在职培训，好似好吸引啊！我哋系咪都合资格可以一齐参加噶？ 当然可以啦，只要是15至24岁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年轻人就可以参加展翅清洁计划的啦。 我仲想叫埋我其他朋友一起参加，你知唔知去边度可以睇翻个广告啊？ 上展翅清洁计划的网页或者去他哋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就睇到的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又嚟到呢个猜猜我是谁特别版之， 好大压力啊！我今日 承认我都系， 你都有系嘛？ 哇，点解我哋咩都未讲已经有电话打紧入嚟？ 我哋头先有预告过噶嘛？ 唔系 喎， 你驳嘴嚟噶？点解嗰个真噶？咁快 ？OK 噶啦，我哋开噶啦，要开个题先。我哋今日咧猜猜我是谁个题咧就系香港的主题公园。 系 嗱，讲紧香港的啊，就系任何主题公园都系喺。 我哋有几多个主题公园啊？咪两个， 两大个啦。 系咯，任何嘅。 咁香港动植物公园得唔得啊？ 唔系玩啊嘛。 算 系嗰啲个公园啫嘛。 好啦，咁就嗰两大啦。 咪叫系动植物公园咯。 系咯。 就嗰两大。 总之就系迪迪尼同埋海浪公园啦。 系啊， 你喺里面会见到嘅嘢，见到嘅。人啊，唔同嘅嘢，总之你会见到嘅嘢啦吓。 好啦， 咁都会系我哋嘅问题嚟嘅。 听下我哋第一位听众，Francis 系咪啊 ？Francis 啊 ，Francis， 喂， 系你啊 ，Francis， 喂，系啊，系啊， 系啊，你好啊，猜猜我是谁 ？Hello，Hello，Francis， 主题乐园有去过啦系嘛？ 有 啊，好啦，交俾你啦，你有信心啊？ 系啊，嗱，你可以拣阿祖啦、豪仔啦，同埋最好就拣阿田。 系啦，我承认 好多货。 呢一 round 咧，我同阿祖未谂到问题住啊，你不如你拣阿田先啦，就好嘛。 咁话咧就 好啦，交俾你啦， 好认真。好呢个呢样嘢三个字， 系 三个字，系 嗱，好得意啊吓，呢个好大贴士，可以嚟用。但又可以来玩的噃， 可以我嚟用， 即系佢呢样嘢，即系呢样玩嘅嘢咧，佢字面上面系可以我嚟用嘅，但系咧亦都系一个游戏嚟嘅，可以玩嘅，系啦， 系咪机动游戏啊？ 系， 哦，估啱咗，恭喜晒！ 喂呀，未啊，未估错系咩啊？ 佢咪开咗个答案叫机动游戏 咯，咁你俾埋第三个 tips 啊，唔该， 系啦，咁好啦，呢个咧就可以，通常都计人数嘅，咁睇下你会唔会坐满佢啦咁。咁如果唔系咧，你一个人玩就得啦， 哦、 你两三个人玩就得噶啦。 你即系你讲个机动游戏个名咧，又可以我哋平时用嘅，但系佢又系可以玩嘅。我知啦，系啊，我知啦，系啊，系啊。 一啲咁难咯，嗬。 系啊，其实个即系话机动游戏咯，我哋而家玩紧。 咁我即系话，我个 tips 即系话俾你听，佢可以系实用嘅嚟噶嘛 ？OK， 你啱嘅，你啱嘅。 哦，三个字啊， 三个字啊。 我 俾个 tips 你啊， 唔使，可能阿 Francis 估到咧，我哋俾阿 Francis 你讲下嘢先，有冇头水可以问问题？ 系咪海浪嗰边噶？ 海浪好似冇， 海浪冇， 海浪冇噶。 喺迪迪尼嗰边， 迪迪尼有 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 通常可唔可以话系小朋友细嗰啲中意玩多啲啊？ 都大人都中意嘅， 大人都有人玩嘅。 系啊，因为佢都几劲下嘅，有阵时都 我哋咁啊， 惊 嘅， 惊噶， 你要惊都可以好惊噶。 系啊， 不过 汪阿姐就最中意嘅，俾埋呢个 tips 你啦。 哇，咩咁？ 呢个都惊。正所谓咖啡杯都企不稳，系点啊？我饮啦，咁啊， 系啦，咖啡。恭喜 好劲先，真系 我 啲钱未 得。 我 系咪谂到澳洲度咧？ 唔系唔系，你而家开咗呢条通道，我哋就知道点玩啦。 咁系啊嘛，海洋公唔系唔系，即系唔系，即系个主题公园有呢啲咁。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 ，Francis 啊，咁啊，恭喜你攞到礼物啦吓。 好好 ，OK， 好， 拜 拜 ，Francis， 好啊， 好啊，都系我一窍通百里明嘅。 我都唔明白，所以咧开呢个题目话，海即系主题公园点解冇嘢玩？ 因为我哋 开头， 我哋惊啦。而家我哋唔驚啦。 咪簡單嚟講，其實咧，機動遊戲方面咧，我會講到海盜船啦、過山車同埋咖啡杯，跟住我數唔到噶啦。其實即 係做乜講曬出嚟啊？你衰人嚟㗎！ 你唔係諗住出過山車啩？你出過山車， 海盜船啊嘛， 明了人哋都估到啦。 離曬譜，而家我點玩啊？我點玩啊？ 唔係主題公園有好多嘢嘅，花草樹木都係嘢嚟㗎。 係啊，好啦，你係邊個啊？阿華哥。 喂， 華哥你好。 系啊系啊系啊，你好！ 你听你把声，好需要去主题乐园咯， 好想去， 你好想去系嘛？ 但系你系咪冇？你冇去过，但系你有去过嘅，但系好耐冇去啫。 好耐冇去过，我身体唔好啊。 哦，唔紧要唔紧要，更加应该要去啦。 我想啊， 系啊，冇问题。咁你拣阿祖定拣阿豪仔啊？ 咁阿祖咧？ 好，冇问题。好，阿祖呢个咧？ 唔好讲海盗船啊，唔好讲过山车啊。 讲 好幼稚你真系。 两个字嘅 系 啊。 海盗 不是大人细路不分年龄都可以用的 用 的我会用个用字的 是 的大人细路不分年纪 是 的因为有些譬如有个高度的限制的嘛 早就不玩得了 是的我都估计你讲这句的了是的 你我不分界下 冇的是跟住呢就仲有俾多个你有透明呢一个嘅元素喺入边度嘅， 有透明呢个 元素，系啦，咁犀利嘅， 我已经知道啦，两个字啊嘛， 两个字嘅， 系 我有讲到嘅两个字嘅， 透明添， 冇分年龄，冇分高度，系人都可以用嘅， 系啊， 有透明嘅元素喺度嘅， 不过有啲人就唔用得嘅， 点解啊？ 点解啊？ 我觉得你讲 唔 系嘅，系嘅，肯定系， 佢咪吊车啊？ 你讲咩话，华哥？ 吊车。 啱，冇錯就係吊車，但有邊啲人可以唔可以用啊？ 畏高咯，你驚啊嘛，面透明驚啊！ 我哋俾阿華哥講啊，華哥你講咩話？ 我老婆同我太太都，我老婆我細個仔都驚啊，因為捉住條柱嘅你。 吊車都要捉住條柱 啊！ 因為你譬如喺海浪公園咧，佢真係用呢個成為咗個交通工具咧，你由呢一邊去到嗰邊山噶嘛，咁樣。 唔係，佢而家有列車嘅， 係咪啊？ 有噶列車，方便咗啲好驚高嘅嘢。 哦，先冇講錯嘅，驚高嗰啲佢唔敢搭嘅，一望住下邊咧， 都可能 咬啦已經，但係好好玩嘅。係 啊，恭喜曬你啊，華哥！ 係啊，希望你身體快啲好翻，好嘛？ 好啊，好啦， 多謝 你，拜拜。吊车都讲埋啦，呢铺大件事。 系啊，都要鼓 励 噶啦。 有党党友啦。 嚟啊，猜猜我是谁啊？你好。 系咯，阿仪。 喂。 阿仪你好， 你好啊。 系。 你冇得拣啦， 你要拣豪仔啊。 系啊，你要拣我啦。 好啊，我 拣 豪仔啊。 人生呢一刻咧，真系好惨，冇得 拣。我都有啲惊啊，而家我都谂紧啊。OK， 就咁样嘅呢个咧，就系就好 好驚啦！有人就好咩呢 佢好轻嘅， 系 好轻嘅，但系咧佢又好佢好轻嘅 啊！好得个啫，都系 食唔食得噶？ 佢 系啊！你问问题啊！你问问题啊！好轻嘅食唔食得？咁你要答噶喎，豪仔唔好净笑啊！你 佢食得嘅， 食得嘅。好轻食得嘅， 系啦，咁咧就 系咪一嚿嚿噶？ 黐入粒噶， 哦，都我估到啦。嗱，好轻嘅，食得嘅，黐粒粒嘅， 我都话谂唔到。 炮谷， 炮谷又未到黐粒粒嘅， 唔系佢都啱嘅。 嗰啲 friend 咯，喺隔篱又通常隔篱卖噶啦， 因 为 轻啊，不过我都好少用轻去形容炮谷嘅。 系啦，但另外嗰个答案咧就真系 好轻， 系啦，冇错啦，真系。 多谢你啊，你先第一下估唔中，显得我嗰个问题有啲深度。系啦，棉花糖一定有 嘅。你可以话好论尽嘅， 系啦， 系嘅，即系揸住佢喺度。 好论尽嘅咩会？ 鬼谂唔论尽啊！佢跟住周围揩揩到头发噶嘛都。 我从来冇谂过揩头发呢件事。 因为嗰啲棉花糖嗰啲卷都好大个噶嘛。 阿姨，你有冇谂过食棉花糖会揩头发嘅？ 啲头发唔扎起会揩到嘅，向前食嗰阵咬出嚟嗰阵。 听唔听到啊？阿姨啊，你几多岁啊？ 廿 23。 系啊，我就觉得阿怡好年轻、啊。 多谢你啊，多谢你，你玩我哋嘅游戏真系好感动。 系啊，有几咁感动啫？我哋啲线爆嘅，你讲到我哋咁唔值钱。 唔系 啊， 唔 值钱，多谢佢吓，都肯愿意嚟玩啊，系。 都肯愿意，越讲越衰啊！好啦，多恭喜你阿怡啊 ！Thank you，Thank you。 OK， 拜拜。系咪难咧？所以你讲晒先好贴士啫， 系 又 似。其实我而家搵到好多嘅，系咩？有货找喎。 我越嚟越惊喎。 嚟嚟嚟嚟。 好啦好啦，下一个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 阿明，系你阿明。 哦，咁快嘅。 系、 哎哦 啊，你都嫌快咧。 唔好意思啊，系啊， 我哋啲太快。你讲唔切乜嘢先？你要闩咗个火啊，煲紧汤啊，定系着翻条裤先？ 啱啱打电话嚟，你咁快吗？ 咁、啊、好咯，希望佢快手快脚啊嘛，系、 啊。我未准备好啊。 我都未准备好啊，哦、 你 惊咩啫？真系。 乜嘢要准备咧？ 你同我一样啊，明。我仲惊过你啊，而家。 我想喺度船紧，我未准 备好。系咯、啊，好惊噶，大家都。 系 咯、 啊。 好啦、 啊。少啲啊，少啲、啊。 好啦、啊，咁你拣 啊，拣边个？ 我揀你啊，豪仔。 哦，揀豪仔。 好啊，一个未准备好嘅听众，同埋一个未准备好嘅主持。O K， 咁样嘅。呢、這个咧就三个字嘅。 嗯， 系。 三个字嘅。咁啊，平时咧，如果你见到佢呢一个名咧，你一定会话猜大家利是咁样嘅。但系你喺游乐场见到佢咧，你就会好开心嘅。 游乐场 真 系好开心啊！ 系啦，即系如果你喺平时咧打开报纸咧，你见到呢两个字，即系呢啲字眼出现咧，你就会话：哎呀呀，好唔好睇啊！大家利是啊咁样。但系咧，如果你喺主题乐园里边，你见到佢咧，又会好开心嘅。咁啊，不过咧又唔系个个会去即系够胆玩嘅。通常咧就会系属于廿文廿武嘅。即系如果有啲人玩咗之后咁样，咁啊，仲有个系啦，仲有个 tips 嘅，啲人就会提醒你咧，就唔好着拖鞋。就上去玩咁样嘅， 诶好高噶， 高噶， 摩天轮啊？ 唔系， 摩天轮 都 唔着鞋啩？ 系咯，你又唔会大家利是噶？嗰、那个系啊，你平时如果你见到呢个游戏个名咧出现咗喺啲报纸度咧，讲到好出噶已经， 系啊，三个字嘅， 系啊，你就大家利是噶啦，眼都皱埋，哎呀，又哎呀，初音功咯，咁样嗰啲嘅就会。 哎呀死啦死啦， 系啦，你都会讲呢句，哎死啦死啦死啦， 我 谂 唔到啊， 系啊， 冷静啲，冷静啲先， 我未准备好啦， 我就未准备好啦，我都谂到呢、這个真系， 好啊， 唔系嗱，讲埋俾你听啦，啲人玩嘅时候咧，通常都会特登张开双手嘅， 同埋会嗌嘅。 我冇 嗰啲坐啲船啊，系咪嗰啲水嗰啲咧？ 唔系，你要一定要个好重要嘅 tips 就系、是。佢平時如果你喺報紙見到呢兩個字，你會覺得大家利是噶嘛？ 係 係啦，而啲人玩嘅時候咧，我模擬嘅動作俾你聽啦，就係咧伸開兩隻手，啊，咁、啊啊啊、樣嘅，係 突然間 高落山， 唔係 似咗 嗰啲咁嘅。 我想問邊一間主題公園有得玩？ 有啊，嗰間咯， 米老鼠咯， 係啊，有噶， 有噶， 其實佢 嗰、 那 個叫做散兵啊， 原理都係一樣，都係嗰樣嘢嚟嘅，佢變咗唔同嘅造型咁解。 但呢個唔同嘅，呢、這個直上直落， 因為你見到降落傘喺 嗰、那個高上落落嗰叫乜嘢？ 嗰、那個叫咩咧？ 嗰、那個叫咩啊？ 嗰、那個叫咩咧？ 嗱，如果 你喺報紙見到呢啲字一出現，你就話大家利是 啦。通常啲人咧 係樓啊，跳樓 係啦，跳樓咩啊？ 跳楼啊！跳楼 机啊！系啦，争好远噶，争个字。 你话系咪先？嗱，呢个 tips 就系你平时喺报纸都见到跳楼，你就觉得大家利是噶嘛。去到嗰度你见到就排队玩噶啦，啲人就 系啊 系 啊 系啊，同埋叫你唔好着鞋咧，惊你飞咗出嚟噶。 飞出街拖鞋， 我而家都 系啊。 我想问我哋心目真咁得人惊？ 系啊，你个心就卜卜跳。 我自己好惊啊，而家 系啊，你心跳得系咪好厉害？ 你惊完未啊？ 好，我而家攞只手嚟，就攞贵芬妮只手摸一摸，系啦，冇事啦，而家咁样。 唔使惊，玩游戏啫。 定咗啦，好啦，恭喜你咯，好嘛， 玩得开心就好啦， 拜拜，拜 拜， 拜 拜。 佢呢个真系好夹， 咩啊？ 大家都咁惊， 系，大家都未准备好， 大家都未准备好，真系 恐啊，睇成个 feel 都有。 好啦，下一个听众系边个？阿全， 猜猜我是谁？阿全你好， 我系 ，hello 阿全， 系， 你拣个组一嚟阿组系咪啊？好， 系啦， 好嗱，有啲唔同嘅，我哋头先讲嗰啲有食物啦，有一啲系机动游戏嘅类别啦，今次并唔系呢一啲嘅类别嘅，在香港的其中一个主题公园才会见到你的。 他 先都讲得多两个了。 你啊 没事了。 他不是最出名但是他是他的代表人物来的。 哦。 嗱，唔同嘅，即系唔系机动游戏啦， 我知道， 唔系嘢食啦， 我知 道，系其中一个嘅代表人物嚟嘅， 我知 道。你可以问 咁佢好多个噶嘛？ 系咪可以咯？ 佢有佢话净系得香港先有噶，讲咗啦。 哦， 系啊，即系唔系嗰个咯？哦、我啲几醒先得噶。 阿全， 系 可以问问题， 系咪喺海浪公园噶？ 系 系 系咪海豚啊？ 是不是海豚啊？ 不是， 不是喎、 啊。如果你要讲嗰个吉祥物， 是啊，是啊， 吉祥物 不是海豚， 吉祥物。 你讲到佢个名字就当系 海马， 都不是海马啦，佢直情有个名嘅。 海马是佢嗰个徽号啫。 系啊， 系啦。咁佢讲紧佢有个代表佢嘅。 系啦。 而家买佢嗰日，哇，有张券有七五折嘅买佢啲衫。 哦，系咩？ 系啊。 哇，好熟喎、啊、你真系。 又我系贸易员啊嘛。嗱， 你本身都是管员嚟嘅你。 俾多少少貼士你，佢個名可以係兩個字或者四個字， 係啦係啦， 係啊， 官階嚟嘅，有官階嘅， 係啦，疊字嚟嘅， 係啦， 好出噶啦嚇， 好出噶， 出好多， 喂， 出曬， 你佢吉祥物喎，就係咁樣啫嘛， 你要唔要豪仔俾貼士咧？ 好啊， 譚詠麟有隻歌係搶佢， 我啱啱想講， 哎呀，又俾你搶咗添， 佢 譚詠麟 四個字嘅歌名。 无端端咧变咗古第二样嘢，四个字嘅歌名，跟住阿明话阿明啊， 我哋估歌名咧定系估？ 你哋系咪讲紧呢四个字噶？ 系啊， 系啊，啱啱 系咯，咪啱咯，系呢个咯。 因为我唔识谭咏麟嗰首歌，我惊你比错咗啲字。 系啊， 咩年代唔识佢？ 系咪熊猫嚟噶？ 唔系熊猫嚟嘅，但系都系有叠字嘅。 系啊。 嗱佢咧，你 点样唱只歌你听啊？少爷丽丽，少爷丽丽，扮到靓晒去追女仔。 少爷啦 啦，系啦，嗰个啦啦，嗰个咩字咧？就系呢一个嘅吉祥物个名嚟噶咯。 喂呀，而家成话明俾你听，嗰个海浪公园吉祥物。 海浪公园吉祥物 系啊，你佢唔知咩？我哋通常都会去要睇佢广场里面，即系定时定刻咧都有得佢睇 嘅。咧，佢都系即系海洋生物嚟嘅。 系啦，我哋有阵时如果四个字咧，就会叫佢做咩咩队长咁样嘅。 佢以前个名就叫司令嘅。 系 哦，系咪咁？ 嗱，播埋只歌你听啦。 以前司令嘅，而家叫队长，我就上咗网 check 咗系。 嗱，俾埋只歌你听啦。冇噶咯，三二一噶咯。 嗯， 但佢未唱。未咁快到， 未有咁快喎！你估唔到啊，真系。 阿全应该系年青嗰啲嚟噶， 系咪你几多岁啊？ 听得出， 我就退休啦。 我就嚟退休啦，都好年青啊！点答啊？ 咁你去海浪公园去过噶嘛？ 系， 好耐冇去过啦。 咁 OK， 今日呢只歌识听啦啩？ 听过未啊？ 少爷咩都唔识啊？ 少爷威威， 系咯。 咁嗰 嗰 个 吉祥物叫咩 咩 队长啊？ 咩队长？ 叫少爷队长咯。 唔系。我话碟字嚟噶， 呢首歌叫咩名话？ 你头先讲啱噶， 威威队长 系啦， 冇错冇错，阿全恭喜晒你啊！呢个就系佢哋其中一个主题公园嘅代表人物啦嘛。总之要钱银多到佢乜鬼都话制。 估唔到我哋玩游戏玩到要出到埋校做呢只歌，先至啱啱可以帮到佢。 有时真系咧少去咧，我又会忘记嘅，都明白嘅，系啦。希望呢位听众嚟紧咧，佢系会 佢都退休啦。佢咁后生就退休，我好羡慕佢。 系我哋 系啦，我哋听下个听众啦。Hello， 你系边个？阿玲， 喂， 阿玲，系你好。 系啊，系 啊，你正可以拣下田啦，而家。 系啊，玲你好啊， 你啊， 系啊，你好。 有冇去主题乐园玩啊？ 好少， 好少，真系恭喜晒啦，真系呢铺真系。 咁啊，都冇办法啦，都要估噶啦。咁咧，嗱呢个题目咧就系讲紧两个主题乐园都有呢样嘢嘅。 系。 咁而两个主题乐园咧，佢嘅性质都会系咁，都会系有一定特定嘅 你开始，你开始又出上次富士山啲贴士喎。 你由上个礼拜， 你由上个礼拜已经谂到咁样喎。 系啊。 你想点啊？ 系 啦，我哋重新嚟一次。洗牌再嚟过系咩咧？ 一二三，好， 两个主题公园 都有 嘅。 好，呢个明确。第二咧， 咁咧呢一样嘢咧就 嗰、那个性质都系一样嘅，即系两个主题公园个性质都系一样咯，即系嗰个功能嗰样嘢嘅功能，嗰样嘢功能系啦一样嘅。 哦，好，我哋听埋第三个 tips 啊，我哋放弃咗第二个 tips 先。唔系人人愿意想拥有佢，但系好想拥有佢嘅，但系唔系人人可以拥有得佢咯。 哦，即系想拥有嘅个个都，但系就未必个个可以拥有得到。 可以系啦。冇，唔系个个有咁嘅能力拥有。 喂，好啦，我可以决定啊！ 我估到啦。 12:55嘅时候，阿典系真系讲外星话。 唔系，我估到，我估到啊！ 你 估到啊？系喎， 即系个个都想拥有，但系唔系个个都可以拥有。 系啦， 有能力啦，你咁讲啊，系啦。 但系你个名系咪一样噶？我净系知道迪迪尼嗰个名咯。 哦，咁 系咪一样噶？佢哋嘅称呼？ 我谂啊，唔系个功能系一样， 功能一样咯， 系啊，未必，但系要英文系一样咯，肯定。 哦，系咪啊？ 有英文嘅。 系咩？我反而唔知。 唔系即系嗰个嗰嗰样嘢， 系咁 样 噶嘛， 系 咯，一样啫嘛，系咯。 即系嗰样嘢，工人一个 功能系一样， 功能系一样嘅。咁但系个名字系咪一样咧？就真我唔系好清楚佢哋两个。 你点解唔肯俾个劲啲嘅 tips 佢咧？吓，例如你如果。 啊、 算啦，我依呢个 tips 一讲啦， 因为我估到某一样嘢，但我觉得未必系个个都想拥有咯。 但点会唔系啊？唔系、啊，嗱，我谂你又错咗。 可能我谂错 嘅。可能你又错咗，因为你有咗嗰样嘢咧，你就会哇，你真 系 好 啦。系啊，我咪就系讲紧呢样嘢咯。 系咯，我都估啱，但系真系唔系个个想 擁 有。 系咩？点解啊？ 我就唔想拥有咯。 唔系、啊，要 悭时间 咯。系咯、啊， 唔系、啊、我哋俾 系咪呢个全年通行证？ 全年通行證，我是估緊全年通行證， 我知道不是咯，因為呢個的確不需要是個我都喜歡的，我就是講緊第二個咯， 唔係全年通行證， 其實近嘅， 你非常近， 係啦，好近嘅， 哦。fast pass 系咯，呢个就个个都想 系啊，所以头先因为贵好多噶嘛， 贵好多噶， 系啊，贵好多噶，咁所以就唔系个好， 佢又唔系贵，佢可以分类咯， 啊， 派有啲譬如贵100蚊到咯， 喂，我真系唔知喎，乜海浪嗰边都有， 有， 海浪我就唔知，系咯，所以我头先同佢讲，我就知道迪迪尼有咁样 咯，即系咁咯，所以系咪人？ 阿玲你都几叻啊，其实你虽然你话你少去啫，系啦，你全通。行政同埋 fast pass 你都估到啦，已经， 因为有英文， 我个女估到嘅， 哦系啊， 所以啲细蚊女好近佢哋嘅，真 系系啊，你唔好成日带阿女去玩咁样， 佢大个咯，自己去咯， 哦咁佢叫佢带你去咯， 有冇讲到咁唏 嘘，系咯，好嘛，有机会我哋都可以带你哋去噶， 好啊 ，OK， 恭喜晒， 好嘛， 多谢 你，拜拜， 唔该晒 ，thank you，thank you 阿玲， 使唔使我哋自己又再私聊一个？ 嗱，你头先你话话谂唔到，你而家应该谂到好多啦。 我覺得你呢個係咩邏輯嚟嘅？你頭先諗唔到，你而家即係會諗到好多。 因為佢好 可以， 唔係佢可以好澎湃咁諗推進噶嘛？呢個人。 好， 你先啦。 嚇，我先啊！你即刻讓係嘛？我本身有一個嘅，但我覺得嗰個唔係特別好嘅。兩間香港嘅主題公園都有嘅。未必你去主題公園都未必會留意到或者會去到。但有阵时你唔系去特登去主题公园入去玩，你都会去到嘅。 唔系特登去玩，你都会去到。 就嚟接近阿田嘅 level 噶咯，已经。 咩啊？ 两间主题公园 都 会 有， 但系有阵时你去主题公园玩，你都未必会去到嘅。但有阵时你唔系去玩，你都会去到噶。 唔系去玩，但系讲紧主题公园以外嘅地方 主题公园入边， 都系 系啊，一部分嚟噶。 急救室啦， 唔系 酒店， 酒店系啱嘅。 海浪公园有酒店嘅咩？ 有啊， 我新开嘅，因为 系啊，唉，香港人。 其实我真系觉得我哋今集节目咧，应该同两个主题乐园咧申请翻啲水脚啊，即系俾啲水我哋饮，系啦。你睇我哋好似无端端帮你介绍咁，几开心啊！真系， 系啊，大家都知噶啦。 系咩？原来有啊，已经开咗 啦，系啊。 人哋连威威都唔知啦。 咁而家講完未知咯，係咪？呢啲都係資訊嚟嘅啫，又係宣傳嚟嘅。 係啦，最緊要係咩？阿校長原來都同佢有呢個宣傳咯。少爺威威，恭喜曬啦！我而家準備去做手術啦。 好啊，祝你順 利。 好啦，聽日見啦，拜拜。